马克市出席活动，悼念当地华人社区跳舞教室枪击案的死者。案发在1月22号，一共造成11人死亡。他又赞扬当日制止疑犯在第二间舞蹈教室犯案的青年。拜登在活动中亦都呼吁国会承担责任，打击常用于大规模枪击案的半自动步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5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2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6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1.4，升9.8；盈富基金19.92，升4.6；阿里巴巴82.65，升2.65；美团129.7，升4.3；友邦保险81.95，升2；中芯国际17.76，升5.4；港交所334.4，升13.2；恒生中国企业66.68，升1.58；比亚迪股份201.8，升6蚊；南方恒生科技3.84，系升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54，瑞士法郎8.596，澳元5.251，加元5.739，新西兰元4.906，欧元8.435，每百日元对港元5.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9点，升47点。港金报178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22美元，卖出190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啊，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嘅交通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回复正常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窝打老道啦，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广东道。就是窝打老道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啦，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广东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咁另外，九龙湾嘅启祥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宏光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南连原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啊，西九龙公路啦，西九龙走廊啊，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即系丽桥啦，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封咗慢线，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对出。咁九龙湾嘅宏照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啦，宏照道去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林兴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

飞同我哋郑秀文呢一首歌开始星期三节目，点解我赞佢靓仔？因为今日我哋喺网上咧有一张咧化妆师同佢整咗靓仔样，咁所以大家赞佢。咦，原来佢打造过之后咧好靓仔喎，咁咯。揸住条颈做咩啊？ 我唔知啊，佢自己做。 哦，你嗰、那个就系你系嘛？定系 嗰个化妆师 自己搞活啲嘢？ 嗰个化妆师叫做阿 Ken 啊， 系。化妆师有化妆师有两种 嘅。你知唔知我而家做咩？ 有啲化妆师， 有啲坐喺度化妆， 有啲瞓喺度化噶嘛。 冇错， 你系边种啊？ 佢踎喺度化。 系啊， 我系揸住俾人揸住。 并无不敬啊，并无不敬啊。 系啦， 我哋真系非常之 professional。 梗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专业又专业啊。 系啊， 我系佢揸住条颈做，就冇辛苦。 哦，嗰个化妆师就阿 Ken 系咪？芭比个个 boyfriend。 系，冇错。 算啦，我都系唔得。 你原谅佢啦。 阿 Ken 咧，即系我哋 Barbie 个 boyfriend。 佢 P 图嗰啲叻法，仲真系化腐朽为神嘅。佢嗰只就真系叫化腐朽为神嘅啦。大家自己上 网啦。P 图啊，梗系化腐朽为神奇啦。有啲加个 filter 已经唔同嘅样啦。 系啊， 我已经翻唔转头啦。 我化灰可能会好啲。 系啊，我而家影相唔用 filter， 我觉得吓乜咁样。 你好要求好高啊，有人哋踎低影， 即刻唔见得人，即刻唔见得人。 我自己都唔认得自己啊，你咪话。 系啊，各位听。仲咧，某人啊，每次校长嚟咧，影相咧，某人都要求。 揸机个系边个？你讲。人人唔怕唔惊，开佢个名。 要长腿，要长 腰，踎低，倒住部手机。 因为我影我好多次，我都系超级哈比人，我真系好嬲。 嗱，咁 啊， 有一样嘢我讲埋先，我惊唔记得。你真系唔好再着嗰啲叫做羽绒啦。 嗯， 系啊， 点 可 能着啊？ 可能 天气越嚟越热啦。 唔系即系咁讲嘅， 着亲都出事啊。 系啊，松身衫， 因为嗰啲系比较 肿 胀啲嘅衫嚟嘅。 系啊。 但我想问个马小龙，唔系净系你例如嘅，所有女仔咧大胆咁讲，都系好关心自己影完相出嚟个样。 其他女仔我理得佢啊，我净系关心咪你蕊蕊啫嘛。你有冇听我话其他女仔啊？喂，蕊蕊满意我先 OK 噶嘛？ 而家我真系 街边嗰个四婆，佢唔爱就有佢咯。 我要爱是二点零啊！ 好犀利，好犀利！今日真系呢度好热啊，啲爱情爆发先，爱情一百分啊，真系吓， 满 满啊，冇错啊！所以大家唔听呢个节目点得咧？系咪感受到嗰啲爱咧流出嚟喺个心机流出嚟一滴一滴？ 但系唔知点解呢一种咁样感觉嘅话，另外一种反胃啊！ 你知唔知你头先完咧？我都想啊，因为头先 呕系嘛？ 唔系啊，揸住条颈咧，我依家个后遗症都仲有啊。 所以你话唔讲真心嘅说话系咪好辛苦咧？ 系啊，原来揸颈就命真系 错， 心里 边 谂 紧 系讲咩咯？ 我都系想我自己开心啲， 亦都想我好啫。 你 估 我唔开心啊？ 同埋嗰日唔系闹嚟，嗰日系提醒啫。 我都唔系噶，系啊，你唔需要同我粉饰呢样。 系啊，提醒中有闹，闹中有提醒。 冇错啦，咪咯，真系啊。 等 先， 佢都开始热啦，佢都开始 肯定热啦，我都热。 开行个计咧就会砰砰声热噶， 系啊，退保嚟啊！ 喂，嗱，逢星期三我哋真系上堂呀，平时我都有堂上嘅，咩古文啊等等，今日真系上堂啦，特别三，因为有家居名啦，有中医啦， 有 家 婆啦， 都 系 四方八面嘅课程都有。 系啊，我哋真系要好多谢嘅就我哋咁多位嘅专家朋友， 系啊， 因为佢哋嘅话令到我哋节目更加多姿多彩，同埋嘅就系咧，越资讯越娱乐越一生， 呢个啱唔啱啊？ 大家一路听咪笑紧，我学嗰啲嘢。 除咗资讯之外咧，有啲嘢即系真系一种叫做香港嘅历史嚟噶。嗱，话说咧，下个礼拜嗱 ，Kiki Sir 咧，因为佢有啲个人事情啦，咁啊录咗啦。我琴日听翻佢嗰个访问咧，即系我录音嘅访问里边啲内容，上网查翻，哇，嗰个古仔真系引人入胜到， 劲啦， 好劲。嗱，我哋唔讲住吓，预告下先。但 系 下个礼拜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Kiki Sir 嗰个环节，我一路上网睇翻咧，又听翻谂翻佢。 你唔知嘅咩？你嗰阵时候应该 知 噶，你冇加入过佢， 系咯， 我冇留意。 唔係，加入俾人趕走啊！佢唔係有啲要求嘅。喂，阿花你走啦！ 要求佢个门槛已经过唔到， 佢要靓，佢系啊，要靓仔会员， 系同埋个门槛已经好低噶啦。阿梁生，唔好意思， 嗰啲唔系几好嘅， 你攞 唔系几好嘅， 你攞廿蚊去买个法兰西， 咁就大家下个礼拜真系要听， 真系密切留意啊！ 冇错，真系密切留意 呢度。 我哋都系精心咁样去炮制啊，每一个唔同嘅 segment 嘅话，等大家可以一齐一路听，我有一齐有嘢学嘅。 冇错，咁今日除咗有好多堂上之外咧，一阵十一点之前。我今日經典重温咧，試下做一個唔同嘅環節啦。以前咧就歌手歌手歌手，今日咧嚟一個叫十大中文金曲第十屆，一九八八年，你又有份做原來。我睇翻咧，原來 有 你嘅名，你 有 份做 金曲咩？ 1988年 做咩啊？ 第十屆，我一陣間話俾你聽。 你系有份， 我有份做， 我都做过啊，不过可能我唔系做1988， 你 系做，如果我做1988，我一定 一九五八，你做 一九五八，你要去做 MC， 1958年你做， 我唔记得啦， 你做乜嘢嗰阵时候做咩位啊？ 编剧咯， 系啊， 哦，又系写嘢， 因为金箍系需要一个好好嘅编剧噶， 冇错啊， 我唔系讲你啊， 除咗佢嗰年， 我唔系讲你啊，即系 我都觉得系啊， 我惊你对号入座啊， 我都觉得系啊，喂， 对号入座啊， 雷洪鸡章做编导啊。求其咯，做咩？ 唔系应该佢都系求其揾你，你又以为可以求其写啲嘢俾佢？ 揾到人，因为太重 要啦。求其加求其 啊！冇咁讲，金曲系 好认真嘅。 我知道你哋一定冇可能系求其。 好认真， 系啊， 同埋嗰只咁有代表性嘅一个颁奖典礼，点会认？点会唔认真？ 每次听你个主题曲咧，我就 真心嘅，真心嘅。 我就唔系喎，我每次听好惊。 非洲嘅喎，呢个音乐嚟自。 系啊，冇错。 好啊！我哋三个原来真系都有啲 都有参与过啊，系啊！ 呢个我噶， 即系知道呢个音乐系嚟自边度啊嘛？ 系啊， 冇错，好 边个作曲噶？佢叫 Van McCoy 啊！ 我知 呢个音乐咧，即系打几廿年吓， 系啊，好听， 出几出边， 我唔知边个拣嘅咧，喂，边个拣嘅？我觉得好， 我谂呢个张文新啊，我谂就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都要问翻啲元老级，因为我都系中途嘅加入嘅啫， 你都系啦，你而家仲唔系 元 老级？ 系 啊，系咪？我都系元老， 而家好老级，唔系元老级，而家 系仲有啲咩介绍？ 冇啦 ，OK， 咁一阵间又可以听我哋一个系啦，全新嘅一个安排， 冇错 啦，冇错。 喂，不如今日咁咧，我哋玩一个好得意嘅心理测验，好唔好啊？ 又嚟。 得意我唔玩噶吓， 好唔得意我就由头玩过， 系好。 嗱呢一个地方咧，有雪景嘅地方咧，阿李丽蕊呢一个假期睇到啦， 有 雪景真系有啲治愈嘅感觉噶， 治愈嘅感觉，因为所有嘅嘢你铺嗰层白色嗰就好睇噶啦，就靓噶啦， 静咁， 静同埋有一种就系好点啊，好舒服个感觉啊，因为你总之你所有嘅嘢嘅话咧，你污糟嘢睇唔到嘛， 系 咪全部都系白色， 同埋好冬天咯， 都一样咯， 冬天嘅感觉。 系啊， 啲人着住啲衫咧，戴埋顶帽咧，插喺嗰个。 你讲得啱嘅，我真系觉得咧，地方冻，啲人着衫系特别靓，因为佢多层次，所以咧就你有多啲配件咧，嗰个感觉争好远噶，你又会觉得我就哇，点解喺嗰度睇到啲人咧着件大褛，跟住可能加条好大嘅颈巾，跟住咧可能就系戴翻顶帽咁样。喂，其实基本上你咩都着咗八成个人，你净系见到对眼或者系见到即系嗰块面，真系好好睇。你翻嚟香港你做唔到呢样嘢， 我试下先， 好唔开心。 好啊，你一阵试啊，再热啲先试啦。 嚟睇下得唔得意先。 好嘅， 我谂唔得意即刻停啦。 系啊，即刻话即刻过去。 好嗱，如果试想象你系一个落雪嘅地方， 嗱咁嘅声唔代表得意啊。 揸车入一条隧道。有冇橡筋呢？ 我自己打， 当你有四条。准备 听通过呢条隧道，听唔听到啊？我讲咩啊？阿四眼仔讲咩？我哋先讲咩？ 架车准备通过条隧道，架车准备通过条隧道。 哎呀，好得意啊！呢个真系 好啦。当你通过呢条隧道之后，你认为你会见到乜嘢？嗱，呢个落紧雪嘅地方吓，一个落紧雪嘅地方， 出隧道， 一出咗一个隧道，跟住你谂住你会见到啲咩地方咧？得意啊， 得意啊，好得意啊！系啊，喂，第 B 班个同学，你继续读埋，我知道，你纯白嘅雪地， 得意啊 ，B。冇树，不过一个小村庄。 小村庄， 个庄字点写啊？ 唔识啊。 C 更多嘅雪山， 雪山。 同学，听我讲 ，A 系纯白嘅雪地 ，B 系小村庄 ，C 系好多好多雪山 ，D 啊，仲有一条隧道，即系出完隧道，仲有一条隧道。到底你会拣边个咧？ 点解要一声嘅？ 系啊。 你揀更多雪山， 哎呀，我揀小村庄， 我揀 C， 我揀 A， 我揀 纯白嘅雪地 ，A B C 都有人拣， 系啦， 好啦，系测乜嘢噶？请问 呢个系测今年嘅财运嘅， 哎呀， 有财运， 系啊， 成日都财运， 咁中意财运嘅 嘛，系啦 ，OK， 我肯定 B 系大把钱，如果唔系你唔使读。 纯白嘅雪地，我拣嘅，我冇睇答案噶， 系 一片纯白嘅雪地，预测你嘅财运会好转，即系本来好衰啊，好转，收财机会到来啦， 一啲都唔得意啊， 就像即使被大雪掩盖咧，植物也在默默发芽咁样，唔应该放弃呢个机会，马上咧就系要努力工作啦，或者开始啲投资啦。 得啦， 小村庄， 我都可以唔读啦，因为一啲都唔准。 哎呀，哦，咁算啦。 第一个已经唔得，乜继续， 我唔读啦。 唔系因为好 Q， 你俾我睇啊，咁样 自己睇啦， 我自己上网查。 我都觉得好得意啊，得唔得意啊？ 唔得意啊！你都唔讲我，你至少都讲埋诗先算啦。 我唔讲啊，你话唔得意，我嬲。老师，我嬲啊，老师。 好小气个同学，点算啊，马老师？ 点算啊，马老师？ 罚佢企。 佢话我唔好、啊。 我系话你唔好。 我其实都赞成呢个同学，所以老师唔敢讲。 你两个企埋墙罚企。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then how can we say?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十款家用监控镜头，发现九款有不同的网络安全隐患，只系得一款样本符合欧洲的网络安全标准。十款家居监控镜头样本售价介乎269到1888元， 測試發現網絡安全隱患包括沒有以加密方式傳送影像和資料，以及未能夠防禦黑客破解密碼等。另外，監控鏡頭的應用程式儲存用戶資料安全度不足，當中半數樣本可透過 Android 版本應用程式存取用戶在智能裝置中的檔案，部分應用程式存取的權限過多。消委會促請生產商為影片和資料數據加密，亦都建議消費者為監控鏡頭設定密碼的時候要有足夠強度，並且定期更改善用防火牆等。消委會同時提醒消費者不應該買無品牌或者是來歷不明的產品。世界冰球錦標賽上個月發生播國歌時候出錯的事件，港隊領隊關婉儀表示自己和球員絕對尊重國家和維護國家尊嚴，對發生今次事件感到意外和遺憾，向市民和港協暨奧委會致歉。身在南非的關婉儀透過錄音在商台節目說，自己並非不想回應事件，亦有準時提交報告，但由於時間倉促，賽事緊接，所以先做好球隊比賽的事。他說在出發之前，同事已經將國歌連結傳送給國際冰聯和波斯尼亞冰球協會，他亦在港協提供的連結下載國歌到自己手提電話內，計劃到場嗰陣至少可以同對方核對一次。到場之後見過對方人員，對方當時回應 OK， 但到港隊勝出之後，他未見到對方，行運整個冰場都找不到其他人。驾驶考试从考生快期空缺将于今个月28号开始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驾驶教师协会主席黎文杰说，有中介公司的电脑安装外挂程式或者用多部电脑一同申请快期，个别市民难以抢到快期。他相信新系统以抽签分配快期而并非先到先得会较为公平。黎文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介公司为考生申请快期收费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由于不少人希望尽快重考以取得车牌，服务有需求，业界曾经与运输署沟通希望改善情况，又反映有中介公司向教车师傅招揽生意，令业界感到滋扰。他認為運輸署以電腦抽籤方式分配快期，可以打擊中介公司搶快期的情況。法國的垃圾收集工人繼續罷工，抗議政府推行退休制度改革。連續九日的罷工令到首都巴黎部分地區垃圾堆積，當局說截至星期二有超過7000噸垃圾仍然未被清理，其他城市包括南特、雷恩和勒阿弗尔亦受到垃圾收集工人罢工的影响。堆积的垃圾因为食物腐烂引发臭味，并吸引老鼠觅食，卫生恶化，令人担心引致健康风险。法国参议院日前已经通过改革的法案，国会将会召开联合会议审查法案，如果就法案文本达成共识，预计最快在星期四进行最终投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5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4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4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蚊，升8.4；盈富基金19.9，升4.4；阿里巴巴82.7，升2.7。美团128.3，升2.9；友邦保险81.65，升9毫；港交所336.6，升15.4；恒生中国企业66.62，升1.5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逢松快活人。 好啦，咁而家去到呢三月㗎喇噃，咁睇 埋得意嘅心理测验先 啦。佢今日有啲特异声啊， 得 三月啦， 讲讲讲流出嚟，佢咪用把声啊， 嗰啲气球呢，你咪即係无端端吸嗰啲 笑 气 啊，唔好吸啊嗰啲。 唔係啊，佢有时如果你哋吹一个气球，即系吸一啲气嘅话，都咁样讲嘢 㗎。我未试过。 你知啦，网上有嗰啲人咧，专教人扮呢啲声噶， 系咪？ 好难做噶，原来，因为咧嗰个叫 Donald Duck 啦，即系卡通片里边嗰个咧，嗰个声。即系喉咙声，再加少少木偶声咁样， 扁嘅把声， 系啊，扁嘅啫。原来净系要扮呢只声咧，都要学嘅，有啲方法嘅。不过算啦，呢度唔讲啦。唔系， 明白。 咁你想听心理测验，定想听另外一个话题？ 我想讲埋心理测验先啦，因为我哋嗰啲遥距课程嘅学生咧， 好啦，我拣啲小村庄。 好啦，嗱，拣呢一个纯白雪地讲咗啦，小村庄会有惊喜嘅临时收入，眼前嘅小村庄代表你金运上升一啲贵人啊吓，咁所以。最近你会识到一些人，可能是家人朋友都好啦，或者一些新的 人朋友，家人朋友仲要再识啊？ 会有惊喜，唔系我讲错咗一句，唔系再识，系会有惊喜嘅临时收入。 哦、我知啦，即系突然之间有个私生子 系 嘅哥哥，突然间出嚟帮佢留咗好多钱俾你。 才先啦，仲有啊， 我都跟住喺街上面，爸爸爸爸， 我名， 我唔知嚟唔嚟转头， 听唔听啊？快啲啊，冇时间。第三雪山，更多嘅雪山咪嚟 紧。我系雪山， 系啦。雪山意味住你要跨越一啲财政上嘅难关，嗯、山嘅一面即系另外一面系好嗰个机会。不过为咗得到更大嘅钱财咧，困难来临嘅时候咧，就要忍一忍，顺其自然啦。过咗呢一个关咧，然之后就会好多好多啦，咁样啦。嗯、好，仲有一个下一条隧道就系为未来机会保持实力。前面嘅呢条新隧道暗示一个未开发嘅机会，即使维持现状，预计情况都唔会好转住噶。记住呢一点，要过埋呢条隧道，哇，咁就见到光面啦，得唔得？ 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其实咧作呢啲咁嘅心理测验嗰个人咧，佢凭咩作咧？嗬，佢作完出嚟又有咩去？ 我知，我可以答你一个字：空。 凭空。 Since I left my baby behind, I'm blue by you. Saving nickels, saving dimes, working till the sun don't shine.Looking forward to happier times on Blue Bayou. I'm going back someday. Come with me to Blue Bayou, where the fox are fun and the world is mine. Lennon Ronstadt 嘅呢首 Blue Bio 去到10:46，22度气温，相对湿度72%。星期三晚报嘅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日间温暖。翻嚟就会我哋今个星期嘅经典重现啦。网上情知经典重现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今年会在5月6日晚上8时在这个香港体育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讲起以前每年的金曲，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在过去咁多年，曾经踏足过舞台去参与呢件乐坛盛事嘅人，实在系数之不尽。今日就借呢一个时间，同大家重温一下。喺1988年2月14日，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到底有边啲得奖歌手同埋得奖新人？当年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是1988年2月14日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当晚的大会师有吴嘉莲、欧瑞强、麦韵秀、梁家辉。电台方面的主持有车淑梅、黄海君、邓慧思、李丽蕊。当年的口号是金曲十年乐坛经典，迈进港台60年。仲记唔记得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包括边十首？佢哋就系《太阳星辰》主唱张学友，《灰色》主唱林忆莲，《千亿个夜晚》主唱阿 Lam， 《Don't Say Goodbye》主唱谭咏麟，《我的故事》主唱陈百强，《诚恳》主唱钟镇涛，《倾心》主唱 Raiders， 最后嘅三首包括。作曲郭小林，填词林敏聪，唱的当然我们熟悉的 Leslie 哥哥张国荣。无心睡眠1988年得到十大中文金曲其中一首。 有一份明朗的天，从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走草雨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有一份温暖的天，没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除了 Leslie 哥哥之外，当年在十大金曲里面经常会看到他的名字和听到他的歌曲的。另一首得到十大中文金曲的当然就是他，他就是校长谭咏麟。他的这首作品，作曲谭咏麟，填词陈少琪，歌曲名字知心荡魂游。 烦恼是停留，留下雨和愁，人路过只有我静候。提着伞停留，无力再抬头，全为了心爱已被偷。人和车的四周，无言的我在走，逃避看沿路爱侣，细雨不休。 沉默里回头，如再说真爱已落后。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陪着你将我爱盗走。人和车的四周，无言地继续走。沿路里难遇上你，叫我担忧。 十年人事几翻身，听翻呢啲歌曲，但系嗰种旧嘅感觉、温暖嘅感觉、熟悉嘅感觉，系咪依然喺心里边呢？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另一首得奖歌曲，舞台上边百变形象，佢就系梅艳芳嘅呢首《烈焰红唇》啊！ 在明暗之魔中消逝，照照镜难再次心悸，独自渴望谁安慰。你远去，连带我已恋也流逝。空尽烈焰，亦待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 作曲林永亮，填词潘伟源。 漫长寂寞从荧幕当中促逝，于是后电视在明暗之魔中消逝，照照镜难再次禁闭，独自渴望。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涸美丽。 每年嘅新人都系非常关注嘅，到底今年有啲咩新人打入喺呢个第十届最后八强？包括有 Beyond 李克勤、林敏聪、郑敬基、吴国敬。最后进入三强，同奖嘅佢，三位都系乐坛好有经验嘅音乐人组成嘅一对组合，叫做蓝战士 （Blue Jeans）。记得呢一首《岂有此理》吗？最有前途新人奖，同奖嘅得主。 冷静凄风消逝，仍是未君独我行。长夜雪纷堂，总少你。问到底几许真假，浓雾或可是太阳。情爱困扰着未来，找不到振作所在。尽情尽狂尽放，你依 花灿烂，那时候你我已变巅峰，让理想冰封三袖，疲倦面对俗世人，云雾里躲藏，不想见。 再有前来新人奖、银奖得主，既是 DJ 亦是歌手，既有作词亦有唱歌，他就是 Chris 黄海芹。 携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 至于当年夺得金奖的就是他了，他的名字叫做 Rudens 刘美君。1988年十大中文金曲第十届新人奖金奖得主。十大中文金曲不单止是乐坛盛事，亦都是我们对乐坛最真诚的支持，诚意邀请你参与继续迈向九十五载，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另外，监控镜头的应用程式储存用户资料安全度不足，当中半数样本可透过 Android 版本应用程式存取用户在智能装置中的档案，部分应用程式存取的权限过多。消委会促请生产商为影片和资料数据加密，亦建议消费者为监控镜头设定密码的时候要有足够强度，并且定期更改善用防火墙等。消委会同时提醒消费者不应该买无品牌或者是来历不明的产品。世界冰球锦标赛上个月发生播国歌时候出错的事件，港队领队关婉仪说自己和球员绝对尊重国家和维护国家尊严， 对发生今次事件感到意外和遗憾，向市民和港协暨奥委会致歉。身在南非的关婉仪透过录音在商台节目说，自己并非不想回应事件，亦都有准时交报告，但由于时间仓促，赛事紧接，所以先做好球队比赛的事。他说出发之前，同事已经将国歌连结传送给国际冰联和波斯尼亚冰球协会，他亦在港协提供的连结下载国歌去到自己手机里面，计划到场时候至少可以和对方核对一次。到场之后见过对方人员，对方当时回应 OK， 但对港队胜出之后，他未见到对方，行运整个冰场都找不到其他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6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50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6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蚊，升6.4；盈富基金19.8毫1，升3.5；阿里巴巴82.4，升2.4。美团127.6，升2.2，友邦保险80.5，跌2.5。港交所334.2，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3.82仙4，升1.02仙。恒生中国企业66.42，升1.32。中芯国际17.5，升2.8。百度集团136.8，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61，瑞士法郎8.6，澳元5.264，加元5.743，新西兰元4.904，欧元8.444，每百日元对港元5.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8点，升75点。港金报178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01美元，卖出190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翻美孚方向介乎法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嘅慢线系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对出。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是车多繁忙。封路情况，将军澳骏逸街是有紧急工程进行，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骏宏街来回串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和新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还有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家居明哥哥早晨， 早晨早晨。 明哥 今 日带咗好多嘢俾我哋啊， 带咗乜嘢啊？ 一页页噶， 咁犀利啊！ 喺开始我哋今日咧要讲呢个话题之前嘅话咧，佢先要带解答咗一啲嘅听众嘅问题先。佢好有听众心 嘅，系啊，记得晒大家想问咩噶。 好嗱，咁我哋接咗先。家居明事务所 想问乜嘢？ 有咩事快啲讲。就咁样嘅，因为我屋企个星盘咧，唔知点解咧，最近都去水，好似有啲问题啊。请问家居明哥哥有咩办法可以解救一下咧？ 哦，小妹妹啊，嗱你呢其实呢， 佢把声系小妹妹，佢未必系小妹妹噶，系啊。 你唔好整声，你整 系啊，有啲卡通声女噶。 咁点解佢又可以整声，我唔可以？ 个细路啊嘛， 我可以尽力整声，你整声。 家居明车轮住你啊！ 系啊， 点解佢得我唔得？ 家居明仔， 点解佢得我唔得？ 系啊，你马爷带晒。 好啦，阿小妹妹啊，咁咧其实咧一般咧厨房升满室咧好，即系一般啊，都好简单嘅啫。嗱，首先咧，其实咧，因为好多油啊，好多时洗碗咧积聚咗好多油，咁变咗咧，你好简单就系攞煲一壶滚水啦，就淋落去，淋落去之后咧，基本上咧应该解决得到噶啦。但系如果你话仲解决唔到咧，其实好简单，攞个泵咪泵下佢就得噶啦。咁如果呢两样嘢都唔得咧，你先再问我啦。 唔系啊，唔系拆下边咩？你上边靠佢。 诶，嗰度反而呢个佢唔系佢而家佢个问题啊， 去 得唔好 啫， 佢唔系湿晒。 哦，因为如果再严重啲，真系去得好慢好慢咧，我就要拆咗下边嗰个转嗰个位啦，系啊，净拆咗佢嚟，即系清理嗰啲。 因为阿小妹妹嗰条问题系问有冇简单嘅方法解决，我哋用咗简单嘅方法答佢先。 淋热水 系啦， 明哥好嘢， 阿明哥， 因为清醒，好清醒。 你叫小妹妹执下个星盘个窿。啲饭佢又唔揸，因为小妹妹系即系你太复杂，我惊个小妹搞唔掂。 系啊，搞唔 掂。不过我个人建议， 热水其实如果系嘅话，都要大人帮佢煲喎。 系啊，自己唔好掂啊，明火唔好掂啊。喂，家居明火，仲有一样嘢就系，有时咧，如果大家咧真系有啲食剩嘅啲汤渣啊，咁如果有啲固体嘅咧，最好抌咗先，就唔好一嘢就倒晒落去。如果唔系搞唔清嘅， 呢个都明嘅， 系 啦，好啦，咁用咗呢两个方法都唔得嘅话，咁啊下个礼拜就先再解救啦，好唔好？ 就再喺嗰度問，我就先我哋先再答。 好啊， 先妹妹大個咗， 再有一啲複雜啲嘅方法，等佢大個先係咪？ 等佢大個先。 十八歲嘅時候再用一啲複雜嘅方法。 細個唔好問呢啲 啦，細路仔唔好問得太複雜。 好啦，咁啊多謝曬家居明哥哥嘅解答之後嘅話，今日我哋嘅話題要講嘅就係窗簾。 冇錯， 係啦， 係啦，窗簾有咩咁多嚟揀咧？我真係發覺，唉。 好啦，首先未講窗簾之前咧，其實咧我要多謝兩位朋友嘅，因為咧我琴日喺屋企。唔系喺 office 练习啊？点样唔揸住啲窗帘去讲窗帘咧？仲要讲咁多唔同嘅款？ 因为你有啲睇到先知噶嘛，有听名咧未必知晒。 系啊，我 觉得我真系最后搞唔掂，我就走咗去揾我一个即系好相熟嘅十几廿年嘅窗帘公司啊。咁啊，我竟然一入去，佢就第一句同我讲话，佢话。喂，我有听你做节目啊，咁讲啊，吓你认得我把声，佢又认得我把声，哦，几开心啊，吓，所以我喺度又要 你明谢人先啦， 系啦，又帮我解答咗我点样用口讲窗帘啦，又咩 啦？你讲唔耐嘅就唔记得咗。 系，多谢阿莫生同阿刘生啊， 真系多谢。系啦。 好啦，我哋进入正式。 呢啲嘢系咪莫生同刘生俾你噶？ 系啊系啊， 系啊，啲板嚟噶。 系啊， 佢都惊佢自己喺言语上面讲唔到啊嘛，我哋可以帮到手。 莫生，我哋啊，马小强好叻啊，讲嘢，佢帮你得噶。 哦，系。 唔系啊。 系，佢帮你讲和。 系啦， 系啊，唔使担心，我哋会斗住。 我講得冇咁差，我咪對我已經好咗啦嘛。 佢墊底， 係 佢 墊 底。好啦，咁而家我哋先講講嘅就係話咧，有啲乜嘢可以教教我哋選擇適合嘅窗簾咧？ 好啦，嗱，咁其實窗簾咧，來來去都係我哋講緊嘅傳統布簾啦，油砂卷簾。嗱，油砂卷簾即係。卷簾嘅升級版啦，羅馬簾啊、斑馬簾啊、百葉簾啊、風琴簾，亦即係叫蜂巢簾，來來都係呢啲嘅啫。咁唔同嘅人有陣時會講唔同嘅名添嘅。好啦，咁我哋今日主要講幾樣啦，好嘛？咁第一樣咧就係講個斑馬簾啦。斑馬簾咧，其實咧佢就係由窗砂同窗簾組成嘅。咁點樣顧名思義，斑馬簾咧？佢一幅簾咧，好似斑馬咁嘅，窗砂布、窗砂布咁樣嘅，同埋佢係滾筒式嘅。 明白。 好啦，咁當你拉嘅時候啦，咁如果你拉正， 沙对沙嘅时候，即系两浸啊嘛，沙对沙嘅时候， 咁睇到咯， 系啦，阳光就会入到咯。但系当你去到沙同布隔住嘅，咁佢 睇唔到 咯，就遮光噶咯。咁佢好得意嘅，即系佢个做法 系好得意啊！因为我记得用呢个噶，好得意啊！佢一嚟就讲啦，好惊嘅。 快啲会唔会嗰只斑马跑噶？ 会噶，会跑出嚟噶。跟住你个链咪唔见咗， 又要买过，又要买过。 好啦，咁变咗咧，呢个系比较即系叫做比较新款啲嘅窗帘啦。 吓、啊，叫新款都好耐噶咯。 系啊，叫做比较新款啦、嗯，即系比嗰啲八二 年 啊嗰啲。 八二年真系好耐，八二年真 系嗰啲 开埠以来都有八二年。 系啦，嗰啲就比即系比较即系 新啲， 叫做新款啲啦。 明白。 好啦，咁但系咧，佢做到，因为嗱，你仲可以唔系对齐噶嘛、 嗯？ 你对少少，咁、佢又光线入少少，即系话 多多，咁佢又可以有。 即系话佢个光暗入嚟嘅时候，仲、可以受控制，多啲少啲， 系啊，唔错噶。 嗱，其他有啲帘咧，就算做到一浸窗帘一浸沙咧，佢一系就光晒，一系就暗晒嘛。佢就仲可以光光暗暗， 系。 但系佢个制作成本咧？算唔算系诶，下中上咁样？ 贵少少， 贵啲啲， 贵少少啦。 但系佢有缺点噶噃。 系佢缺点唔系第一啦。如果你要当做好似我呢啲人咧，瞓觉有一滴光就醒啊！呢只窗纱，呢只窗帘一定， 因为佢透光度比较高啲。 系啦，系啦，即系佢一定入到光嘅，就算你对正佢都入到光嘅。 嗯， 啊，咁呢个就一定唔理想。 咁嗰个物料咧，我可唔可以选择有一边个就系完全可以遮到，但系都唔会喎。佢侧边嘅话都会漏啲光。 佢就做唔到。斑马嗰样 系啊，我明啊。 我想问呢只斑马咧，冲唔冲得凉噶？咪真系噶，因为有啲窗帘布条拆晒嚟洗噶嘛，有啲人会即系为咗干净起见。因为你住得耐咧，佢会烹尘噶嘛。呢个咧，嗰、那个 清洁方面， 其实咧，我从来都唔建议用布物，即系用啲布物料嘅喺洗手间嘅，因为你始终潮湿啊，咁、就容易有机会发毛啊。吓、咁如果你真系厕所想用咧，我都系建议用翻传统嘅八葉鏈， 佢冇話廁所要用啊，佢只不過用斑馬鏈啫。 我話洗唔洗得啫，或者點清潔啫， 係啊，清潔方面啊。 我即係聽唔清楚啊。其實咧就呢啲鏈一定唔洗得，只可以用個刷去刷啊， 掃鋪塵啦，掃塵 啦，係啦， 知道 啊。仲有呢樣嘢，我 會點啊？ 唔係啊，哇，唔係啊，你哋啊，逢親啲我以下講嗰幾種鏈咧，全部唔洗得嗰啲咧， 哇正啊，唔洗得咪好咯，唔使搞。 你用吸塵機吸咧。系即系唔得噶，唔可以噶，佢会啜住噶。 系、哦、啊， 咁咧我发明咗一个新方法噶。 喂，好喎、啊，一阵间我再有咩先讲啦。 唔系啊，我琴日真系全部我成日都话我要试咗得，我先敢话俾大家听噶。攞个羽毛球拍，即系你将个羽毛球即系。拍住个窗，然后先吸咧、 隔住个羽毛球拍。 系啦系啦，咁就唔会话，因为咧，如果你一吸落去咧，如果 声 啜住，系啊，推唔喐噶，整硬添噶。咁、 哦、 你用个羽毛球拍咧，你就可以即系。 你好聪明啊！ 你系咪用试过好多方法噶啦？又隔羽毛球拍，又隔住 镬铲，跟住又用士巴拿， 跟住用底裤隔住都试过， 系咪咁样啊？ 唔系啊，因为我真系讲真，我一定要系真系得嘅，我先咁 介 绍 俾大家。 可以試下咁樣，係咪？好啦，咁當然呢一個就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斑馬鏈咯，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去清潔佢，就用呢個吸塵機，跟住咧就喺前邊嗰度咧就加一個羽毛球拍， 要專登買個羽毛球拍， 或者你細塊嘅都得嘅，因為羽毛球太長啊嘛，係咪先？ 如果係嘅話，嗰啲滅蚊拍都得喎。 啊，係啊， 滅蚊拍咪羽毛球型咯，得唔得啊？ 咁 好似你要咁樣格格啫嘛。 係啊，咁我琴日吸就。我即系攞我自己个窗嚟吸啦，吸完咧好干净啦， 系吓好，下次拍条片俾佢睇， 冇错， 多谢你。 下一个 好啦， 唔系，咪住佢，唔系，仲有缺点嘅，因为佢嘅物料比较轻身啊， 系 佢唔能够做好大幅噶， 冇错 吓，即系做窗，即系仿啲窗就系得。你话听个一大幅佢会掉， 成个落地露台嗰啲人唔得， 系啊，掉噶掉噶唔得噶，系啦。 咁呢个又要考虑啦吓。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头先你讲过风琴帘啦， 系啦嗱，我点样咧？大家都有风琴帘或者风巢帘呢样啦。嗱，其实咧 系咪一样嘢嚟噶？即系风琴、风巢都一样。 琴帘、风巢帘都系同一样嘢嘅， 但有唔同嘅叫法， 叫唔同叫法啫。 风骚帘咧？ 风骚帘就画。画个女士着泳衣嘅样落去咯，系嘛？ 好呢个方法， 你最中意啦，送一糖俾佢啦，冇说话讲，好继续。 好啦，嗱咁咧，其实咧，我哋讲紧嘅而家嘅风琴帘咧。 已經有進化版叫日夜風琴鏈。以前咧風琴鏈咧，你就係遮光唔遮光，佢而家。好處咧就係佢一堂鏈，你拉落嚟拉到最底嗰陣時候咧就遮曬光，然後你拉一半嗰時候咧佢就變咗沙嘅，咁即係話真係佢慳位啊，即係唔使兩條軌啦。 即係好似你裝咗一個有兩堂鏈一樣， 係 啦，你拉一邊嘅話咧佢就可以遮曬光嘅，另外嗰一邊嘅話咧就好似係沙咁係透光嘅。 但係佢只係一陣軌啫喎。 哇咁樣裝嘅時候 好慳位 喎， 好慳位。咁變咗呢個我就覺得好 喎，呢個聽落好喎。 係， 但係佢如果淨係拉一半咧，嗰啲叫半遮光啫，即 係唔係佢能夠你拉，總之佢能夠做到咧就係。全遮光，或者全唔遮光， 咁好啊！ 系啊，就变咗系可以系变咗窗帘，亦都可以系变咗窗纱， 咁几好喎！咁呢个系唔可以做大幅啲噶？ 都唔得 ， 都唔得。 总之，我发觉你讲嗰啲，如果你有一条嘢喺上面嗰度吓，即系掟住成托诶成个帘嘅话咧，就要留意呢一样嘢。 系啦， 即系好似等于百叶帘都系噶嘛，你唔可以做到佢太大堂噶嘛。 百叶帘反而可以大堂。 唔系啊，有时佢都会两面会见到佢系啊。 唔系，你要睇下你用咩物料，即系用竹啊嗰啲咪好啲咯。你用嗰啲铝片 啊， 计争啲啦， 系 嘛？用竹就 轻啊嘛。 系啦，用竹就好啲啦。 嗯哼， 好啦，咁另外风琴帘。仲有一個好處咧，佢隔音咧，因為佢中間咧其實係有空氣嘅，就好似中空玻璃咁樣咧， 好似兩層。 係啦係啦，咁佢隔音咧、隔熱咧，大概可以隔到大概30%。 哇，都好犀利喎，咁樣 好好嘅。咁佢能夠係100% 遮光添。 哇，幾好喎！ 100% 遮光。 咁叫起上嚟之後，嗰啲細路啊，你知唔知？ 嗰細路無端端要叫 啊！ 30%咋？ 可以 cut 咗30啦，系咪？ 啱啱就系想讲缺点，就系唔适合小朋友用。 点解？点解啊？点解啊？ 唔系，因为佢只物料咧系比较即系 容易烂， 容易烂嘅。你小朋友真系， 但 系 揸 下 佢， 揸下佢咧，巢晒嘅成幅。 哦，系啊， 系啊， 气啊！ 咁宠物都未必得，宠物都走埋会玩。 同埋呢个咧。佢唔通风嘅。 哎呀， 好啦，我屋企就系装咗呢点咧，我就晕低啦。而家点样咧？唔系佢咧，因为佢唔通风啊嘛。咁首先咧，你就指你要落正条罅，咁你落正条罅， 遮唔到光 咯。系啦，咁你就会入朝头早就会入少少光啦， 地下少少光。 但系如果你落晒嘅话咧，就仲大镬， 死啦！ 唔系 啲风会吹到你啪啪声， 啲风系啦会吹到啪啪声嘅。成晚你就唔使瞓嘅，咁變咗咧， 你而家裝依個啊？ 係啊， 咁但係你教緊我哋裝邊個最好啊？你而家只裝依個嘅點解？ 一晚又話吸塵又另一款。 就你出现系啦，你觉得比较好嘅系啲咩嘢咧？你啦，而家 好啦。咁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即系始终最好嘅咧，都系最传统嘅布帘嘅。好啦， 讲到发展等， 回归翻嚟， 咁你要讲咗新嘢先啊嘛。 我就觉得传统系 好。 好 啦，第一传统帘咧，佢可以100%遮光。 啱。 好啦，咁。同埋咧，傳統點咧，因為佢嘅布可以揀好多款啊嘛， 可以洗， 可以洗， 仲有洗。 咁佢變咗咧，佢個款可以豪華啲嘅，即係咩你揀都得嘅。 即宮廷式嘅，都可以。 嗱，第三咧，反而咧呢樣嘢先重要。嗱，因為咧好多時而家我哋有露台噶嘛， 係啊， 你用頭先我講嗰啲乜，全部行出露台咧，你係煩啊，係咁拉翻上去先行出去。但係咧，你用布傳統布點 一拉 唔使一撥開佢就行得出去啦嘛， 冇錯，係 咪先？咁呢個布點反而係我自己覺得係反而係最理想嘅，同埋咧大風吹冇問題啊， 係 咪？大風吹佢過到啊嘛，因為佢有罅隙有成啊嘛。 嗯， 好啦，但係缺點咧就係嗱細窗咧就冇咁適合嘅嗱，因為當做如果你放細窗咧，你拉開佢始終有一陣布，你都會遮住個窗一部分啊嘛。即係呢啲我哋叫做瑕疵啦，即係你唔可以開曬成隻窗啦。 唔得利落啊， 係啦，唔得利落嘅。好啦，咁同埋咧，佢個透光程度咧，即係當啊，係佢因為佢如果你要將埋窗紗咧，你就有兩浸啦。 冇錯， 咁你個窗就會厚咗啦。 啱， 我覺得 OK 啊，但係始終每樣嘢梗有優點有缺點嘅。 即係話其實咁多樣嘢之中咧，你係都要我揀咧，我反而會揀翻傳統嘅窗簾咯。 但係揀窗簾咧，我試過好失敗一次，揀橙色咧，太陽一曬入嚟咧，成間屋都係橙色喎。係啊，所以揀顏色都好緊要咯。 揀顏色我始終係建議啲客揀翻啲米白色啊，呢啲就算陽光曬入嚟咧，個色咧都唔會變得太過緊要， 係温柔啲啊，即係 温柔好多咯。 好，咁其實咧少少嘅時間，我可唔可以講埋呢個電動摩打 啊？ 系啊，你要用摩打口讲 极快啦。其实咧，摩打咧而家已经发展到咧，任何窗帘、任何款式啊，即系头先嗰啲帘咧都装得到噶啦。咁、摩打咧，你而家仲可以咧，如果尤其是西斜嗰啲咧，你可以校时间啦。我每日四点钟西斜，我就四点钟自己剁，系、我六点钟又唔使自己要升翻佢。 哇， 太好啦！ 咁睇咗成本，当然系贵翻啲啲啦。诶， 唔系加，唔系加。加个时间制先嘛。 O、okay, K， 好， okay, 多谢晒加俊明，唔该晒，下个 B B。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早上出席特区政府与国家科学技术部签署有关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合作协议的仪式，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以及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代表签署。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致辞时候说，在新的历史机遇之下，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安排，必将推动内地与香港科技创新合作迈入新阶段，助力香港早日建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更好作用。李家超致辞时候提到，香港正是全力发展创科，不断为经济注入新动能，今日簽署安排是進一步推動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的重要一步，涵蓋深化兩地科研合作、創新資源分享、成果轉化、人員交流，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強化統籌協調，標誌住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打開新篇章。消委會測試市面30款肉乾、肉鬆和肉子零食樣本，發現其中13款樣本驗出可致癌污染物多環芳香丁，含量最高的一款是牛肉乾，污染物的總含量超出歐盟上限超過50%。另一款豬肉子樣本驗出禁用一款瘦肉的代謝物，建議消費者避免食用。測試結果顯示，林真香的脆豬肉乾樣本驗出禁用瘦肉的代謝物，含量为每公斤0.95微克，不符合法例要求。另外，美珍香一款牛肉干验出的可致癌污染物含量最高，超出欧盟上限超过50%。消委会引述美珍香的分销商回应，公司以传统方式制作肉干，透过烟熏和烧烤保持传统风味。另外，测试结果又显示，全部猪肉子样本都达到高糖的水平。联合医院凌晨大约3:00发现 P 座出现漏水，影响位置是 P 座的精神科一间中心、物理治疗部和职业治疗部部分范围。工程人员随即追查渗漏的源头，发现附近一个水渠淤塞并出现倒灌。医院派出工程人员清理淤塞水渠，并派人清理积水，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和详细检视各部门设施和办公室有没有受到事件影响。医院正进行水渠抢修工作，病人服务暂时未受影响，但部分受影响的范围要围封。院方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情报。驾驶考试从考生快期空缺将于今个月28日起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驾驶教师协会主席黎文杰说，有中介公司的电脑安装外挂程式，或者用多部电脑一同申请快期，个别市民难以抢到快期，相信新系统以抽签方式分配快期，而并非先到先得会比较公平。黎文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介公司为考生申请快期收费几百甚至几千元，由于不少人希望尽快重考以取得车牌，服务有需求。业界曾经同运输署沟通，希望改善情况，又反映有中介公司向轿车师傅招揽生意，令业界感到滋扰。他认为运输署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快期，可以打击中介公司抢快期的情况。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45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56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6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7元，升5.6。盈富基金19.75元，升2.9。阿里巴巴82.15元，升2.15。美团127.4升2元，友邦保险79.9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3.81仙2升9仙，港交所334元升12.8，百度集团135.9升6.9，建设银行4.99升7仙，恒生中国企业66.18升1.0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1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7，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8点，升96点。港金报17,8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46美元，卖出1,90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翻美孚方向介乎法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喺新九龙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博爱交汇处。封路情况，受到路陷影响，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近住沙头角检查站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 花灑頭都唔可以有開關掣噶。 李小姐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咧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专家时间，欢迎晒取胜。 大家好， 系啦，圣上集，咁我哋头先我嚟啦，之后 啊，持咗个黑煲咧，我就哇觉得好开心。 咁今日我哋亦都会继续咧，我哋上个礼拜嘅一个题目啦，就要讲讲嘅就系话，如果真系要想生 B B 嘅话，上次我哋就讲咗嘅就系男士要注意嘅，今次就话女士要做妈咪，好紧张啦， 要做好。所有工 緊張得滯都唔好噶，係嘛？因為你緊張得滯咧，就荷爾蒙可能會有機會受到呢一個情緒影響，而導致到佢內分泌失調。 即係太刻意嗱，今晚十一點啊，又點點點啊。 但係有啲真係會咁㗎，係 啊， 緊張到 計埋啲時間啊。 佢當然啦，佢計數嘅原因亦都係希望想提升嗰個效率， 係啊，中嘅機會啊， 機率高啲。但係若然你又真係太過緊張、刻意得滯，遲咗嗰個時辰就又出咗第二個問題嘅話咧，咁好複雜嘅，所以咧就係隨住自然會好啲嘅，當然啦。當你喺一個開心放鬆嘅環境下，咁就唔同嘅。嗰陣時候咧有個古仔咁講，我哋有陣時候咧都同啲病人講笑下啫。咁就話，唉，醫師成日即係搞咗咁耐都仲未成效啊！咁啊，真係用盡千方百計，乜都試過曬，都唔得咁樣。咁我哋就同佢講啦，啊嗱，你我哋講個故事啦，咁樣嚇。咁我哋應該咧喺準備嘅時候要去行下山啊，活運動嘅過程就睇下邊啲地方咧就有個破廟。咁啊喺個風雨交加、雷電交加嘅話， 你講啲如麗珍同埋啲唔錯。 系啊，跟住一男一女唔小心，跟住吓湿咗身，跟住之后咧背个火去整干啲衫，打个行李 blong 咁样，第二日就喊住翻去搵阿妈啦。 咁哎呀，好快就有 B B。 咁但系当然啦，个病人话：医师你讲笑咩？咁样点会咁样做？我梗系啦，同你讲笑啦。但系个意思即系话啦，当你而家同你笑下，个人咪轻松啲咯。有阵时候有啲嘢你急住要，佢未必俾你。一个不留神嘅时候，咦，又恭喜你。 我真系听唔少，真系嘅。咁无端端可以去旅个行啊！唉，唔好谂啦。咁样可能饮少少酒啊，轻轻松松咁样，哎，翻嚟咁样就。 所以我有个系，我有个朋友佢啊，成日。即係佢以前要細路仔嘅時候，哦好嘢喎、啊！你成日都啊有成效嘅咧，跟住計翻佢應該係幾時去忙嘅？啊，咦，原來次次你去忙嘅時候都係旅行嘅時候 先， 咁咪係咯？ 你做咩要踢爆你啲朋友？ 所謂即係冇。 呢個係希望 呢個就咩只啤？ 分享俾大家，即係可能你去到嗰個環境， 是 你係放鬆嘅人， 啊， 自不然咧你就更加會產生嗰種荷爾蒙，而去到呢一個成效。機率 啊，用啊， 系啊，所以咧，緊張啊，會影響到不單止係嗰個成人受孕，喺平時嘅時候，你都會因為咁樣而影響咗你嗰個荷爾蒙內分泌調節，而導致到個月經失調。咁喺中醫嘅角度，這個呢個咧就係引發叫做肝氣鬱結。咁一肝鬱嘅時候，你疏泄唔正常，不單止係個月事唔穩定，連個排卵嘅現象咧都可能會因為咁樣而產生問題咯。咁所以我哋就首決用中醫調理女性嘅方向，如果有个女士嚟求诊呢个问题，我哋第一个时间就会了解佢个月经正唔正常， 调经 先啦。先，如果当然啦，佢有唔正常，就要将佢嗰啲矛盾咧就改善咗先。 咩位置唔正常、啊？ 譬如话佢个期唔准啦，一阵间就早，一阵间就迟，个量又一阵间就少，一阵间就多，咁又或者离经嘅时候有好多血块，又或者肚痛，呢啲全部都系唔应该出现，因为女性嘅月经系一个健康嘅指标，佢强壮嘅时候佢就好稳定，佢一弱就出现问题。咁所以如果我要生育嘅第一个条件，月经就系反映排卵。咁如果你个月经唔正常，你个排卵唔正常，你个成孕率就唔高啦。咁但系引致到月经嘅成因异常，头先讲过可能系情绪压力紧张啦。 咁但係亦都可能係由於佢嗰個身體嘅氣血生成而導致到個月經有冇得嚟。 咦，同男人一樣喎，係你上集都係講氣血喎。 冇錯啊，因為氣血係我哋個人維持生命嘅基本物質。咁所以你要嚟經有血嚟，嚟嗰啲係血。咁你冇血就邊有嘢嚟呢？所以有陣時我哋會留意到有啲病人話：我要係去我嚟經嗰幾日，我係去廁所嘅時候先會見到，嚇抹先至會見到，但係我根本就見佢唔到其他時間。咁呢個反映出係咩呢？身體個血好虛。咁點解佢咁虛呢？咁我哋都要揾翻佢個虛喺邊度嚟㗎？咁好多我哋見到後生嘅咧，就好多會愛靚，就減肥。 減肥 減肥就去到好多嘢都唔食， 係 啦，食得太過清，冇錯啊。咁食到咁簡，即係咁清嘅時候，咁你身體邊度揾能量嚟做血？咁所以你個身體弱，咁我哋就要諗減還減咯。啊，即係你如果係有呢一個問題發生，咁我哋就要衡量喺呢個飲食上面一定要更正。 又或者要準備做媽咪之前嘅話，係啦，你就要 諗一 諗。 你就要調節翻，你仲要而家咧好多客要即係有啲病人嚟調理咧，佢哋都係叫做避孕。我话避孕唔使用中药避孕啊，佢话唔好意思啊，医师你搞错咗，我哋系准备怀孕啦、啊、咁样， 预备嘅备 系啦， 搞烂嘅啫。 我听咗一阵，避孕、啊、好呢、啊這个都中医有方法，但系 我想问中医有冇有噶，有冇方法可以帮 手避孕 嘅？有啲食药 会令到佢嗰个身体个气血改变咗佢个。嗰、那個生殖機能，嗰、那個正常規律，咁、就可以有一個避孕嘅。 但會唔會唔好啊？咁樣你違反自然、啊。 係嗱，本身如果用自然嘅立場咧，就會結合用現代方法就計排卵期咯。咁你就唔喺排卵期階段去房事，但係又唔可以講話百分之一百你冇機會嘅喎，因為有啲生命力好強。你而家想佢要中嘅，佢又唔中；你有啲又係唔想佢中嘅，佢又中俾你睇。 我冇就事與願違。 咁所以咧，嗱，氣血一個係好影響嘅問題。咁所以點樣去揾翻你引致氣血唔好嘅成因呢？嗱，或者可能你係月經係好正常，不過量太多，咁咪令到你個身體不斷地做都唔夠支出， 你都失血啦。 所以你就又要正視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原因咧，就係唔係氣血啦，係個腎氣唔夠啦。腎氣唔夠咧，就係同個荷爾蒙或者身體裏邊現代醫學講一啲黃體酮嘅製生不足。咁、但係中醫學裏邊咧就冇呢啲詞語，但係呢啲詞語嘅含義，我哋就叫做腎。我哋都要中西要學噶嘛。 哇，好犀利！就係個腎。 係啦，要補腎，但係喺中醫嘅應用嘅詞語含義咧，就係叫做腎精。 神精 精嘅意思咧就是精微物质、精华元素，咁呢啲全部都系人体里边嘅精微。咁中医系一个叫做宏整体观，咁啊宏观就唔系微观，所以大家睇嘅就冇咁样分别一样咯。咁所以女性都一样要补肾。咁所以如果喺一个准备怀孕嘅女性，首先要保持心境平衡啦。咁要喺饮食里边一定要稳定啦。咁月经又要有规律啦，未有规律就要调正翻佢规律啦。咁仲要喺冇特别冇嘢嘅人士都要补肾益精养血，因为妇女每个月都会有离经嘅。咁好啦，咁有啲地方咧就当然我哋不论男女啦，都唔适宜做嘅。例如即系你抽烟啊、饮酒啊，呢啲都系会影响个体质，同埋会影响咗嗰个卵子啊、精子啊本身嗰个制造嘅过程嘅个质量啊。你质量唔好嘅时候，而家点解啲人要嚟孕前调理，就系想个胎第日都强啲，咁自己又强啲。生咗出嚟之後，佢冇咁多病痛，大家都唔使辛苦，咁佢先要去做一個準備。 要咁早之前就要噶啦，即係你想個 B B 生出嚟健健康康嘅話，其實就由佢由精子或者係嗰陣時候 你 開始入。 因為由於我哋上一集講到有好多人咧都年紀大咗先開始要細路仔，咁、所以佢亦都見到有好多人啲細路仔出世之後好多病痛，咁做父母係好嘅，佢哋都擔心。咁但係佢又用一個方法，佢有條件，佢就用一個方法係。调和咗个身体先，咁啊希望嗱、你生完出嚟都唔知咩事，但系你起码做咗啲嘢啦，喺第二日嘅时候咧就，我之前都已经勤力过喺调养嘅方法啦， 系， 咁所以咧女性咧就更加要注意一个点咧，就系避开生冷冻。 因为我哋个子宫、我哋嘅生殖器喺人体下部。咁、如果喺女性嘅先天特性咧，就系佢系一个内生殖器。点解要喺体内咧？就系、因为佢要需要体温嘅温顺，佢先至维持到正常嘅生理功能。咁、如果你啊冷气机都装喺顶噶啦，天屋企上方噶啦，就系、因为冷空气向下降。如果我哋食生冷嘢嘅时候咧，啲寒气咧就会下坠去个子宫，就令到个子宫个血脉循环唔好，就影响咗佢常规嘅节奏，咁就导致到可能排卵异常啊、月经失调啊。咁你而家想提升个承孕条件啊嘛，咁所以咧就应该系减低食生冷寒量。咁好似上集啲男士，我哋叫佢用热敷个小腹腰骨，女性一样要做，仲可能比男士要做得再多一啲添。 都系用翻嗰两个啊，就系呢个就系命门脉啊，同埋 命门穴啦，系啦，肾腧穴啦， 肾腧穴 系啦。咁但系女性咧就譬如话佢除咗用穴位嘅辅助啦，反而因为佢规律地每一个月都会有月经流失啊嘛，所以佢喺嗰种食材里边嗰种滋阴补阴嘅咧，佢就一定系略为要多少少嘅。嗱、譬如话滋阴嘢里边咧，嗱我哋可以用鲍鱼啦， 咁啊 系啦，鲍鱼，但系食得多会滞、即系我哋可以用鲍鱼啦、螺头啦、鱼唇啦。咁啊，同埋好似我哋一啲水魚啦、水鴨啦，呢一啲烏雞啦，全部都係對於女性嗰個身體調理咧，係好有一個營養支援作用嘅。咁特別呢啲嘢你諗到嘅，佢嗰個營養成分高啦。第二咧就膠質咧，亦都係比較重。咁所以如果婦女佢調理嘅話，嗱我哋又準備有幾款一啲湯水， 好啊， 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第一個咧就係用鸡血藤何首乌煲乌鸡汤，咁啊鸡血藤咧， 好黑啊呢个汤， 系啦 系啊，黑掹掹嘅， 因为黑色嘅就补肾， 唔紧要，夜晚先饮啊，你话 系啊，天黑啦，饮汤啦， 系啦，嗱咁啊鸡血藤咧就有养血调经，系啦，咁啊我哋可以用五钱。何首乌咧，我哋就系补肾补血，咁我哋咧就用三钱，杞子咧就三钱，有补肾益精，跟住加四至五粒嘅南枣，亦都系扶正固本，陈皮就落一片，咁你跟住就放一只乌鸡咯，吓，咁呢个汤咧好好味嘅，系啦，虽然个颜色咧就黑黑地，但系佢都有啲红红地嘅，咁所以咧饮咧就可以有一个滋补养颜护肤调经补血，咁所以每一个女性有流失嘅。都是適合飲的。 Sir，我想問啊，嗱，咁當然啦，有可能我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講，佢哋未必話真係要準備做媽咪嘅，又或者嘅就有啲嘅已經係即係母乳期 啦。係冇錯， 邊個飲唔得 啦？ 收咗經啦，飲得 啊，男士都飲得嘅。 所以男士都飲得係咯， 係啊，其實呢啲湯水咧，佢其實冇分男女嘅。 因為我驚佢哋話，今日講啲嘢有冇我份？ 係唔係嘅，唔係嘅。嗱，你女性收經嘅原因咧，都係因為佢氣血唔夠，支援到個生殖器，咁即係代表都係身體又開始有種衰老虛。咁我哋都要補。咁所以我哋冇理由等到佢病先去做，但係佢有需要嘅後生，佢會勤力去做。咁嘅時候佢會流失比較多，咁所以佢更加需要 support 啫。如果冇事冇過，我哋平時都当呢啲汤水系一个生活嘅，一个月头我饮普通人一个月头饮两次，咁都已经可以够支援喺呢一个方面啦。咁但我有需要啲嗰、那个，我又支出大啲嘅，咁我每一个礼拜我就饮一次，咁我身体咪可以有嗰个充实嘅效果，条件高啲啦。 哇哦， 系啦，嗱，咁另外一个咧就。关乎于妇女都系常见问题咧，就系佢会留意到佢嗰个分泌白带异常。咁喺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以虚嘅为例先吓，因为太多形态啦。虚嘅咧，佢会留意到好似流水量多、质气唔成黏稠度。咁呢个喺中医角度咧，系个肾火唔够，个脾阳虚，系啦，脾同埋个肾嘅功能带走啲水分嘅效果唔好，其实就系代表个身体个阳气不足。咁所以我哋就要帮佢健脾止带，咁即係当将佢个生殖机能嘅表现呢去返稳定现象。咁用嘅材料呢就更加简单，人人都识嘅添。淮山磁石， 用生熟薏米， 嗯、 再加党参蜜枣煲猪展。咁、 嗯、 啊，淮山我哋用四至五片啦，磁实嘅我哋用个比例就一两，咁啊等于拿一扎落去啦。咁、嗯、啊，生熟薏米咧都系各一两，都系每人拿一扎落去啦。党参咧就落两条，大约五钱左右，落两粒蜜枣，放嚿猪展。咁呢一个汤水又系男女老幼都饮得嘅，因为佢目的就系健脾。 嗯嗯 同埋指將啲水液循環現象代謝帶走好啲。咁、 嗯、 如果一個婦女佢出現有帶下病症、嗯、或者異常，唔一定係病啦嚇，佢好似怪怪地。咁、 嗯、 佢一個禮拜飲一兩次呢個湯水，好快佢就會見到有效。 嗯、 甚至乎有啲人佢平時脾虛肚屙泄瀉，佢都飲呢個又有效。因為佢係收斂翻啲水分。 哦 系啦，咁若然有啲咧系小朋友嗰个消化吸收唔好，因为佢系健翻个脾嘅运化，咁所以细路仔又会啱饮、 嗯， 所以呢款汤咧系任何人士亦都无分体质都可以用得嘅，咁呢啲都可以试下咯。 嗯 系啦，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又讲到有穴位啦，咁、嗯、啊又讲紧，会唔会再有啲可能简单啲啊，茶焗啲嚟饮下咁得唔得？冇下煲汤、 女士翻工又可以饮。 如果当然啦，头先讲过有啲女性佢压力好大，成、 嗯、 日都好肿好咗，唉，都半年啦，都仲未得咁样啊，有啲好心急嘅、嗯，但系又因为半年里边佢都好勤力，咁、那个身体咪会虚咯。咁、 嗯、 我哋就会用啲红枣杞子。啊，同埋呢個玫瑰花， 嗯、 就焗水泡茶飲嘅。咁、 嗯、 你紅棗本身就係補血啦，杞子又補腎益精啦，玫瑰花有疏肝啦、嗯，就做到我哋頭先所講，既疏肝又健脾又補腎。咁、 嗯、 啊，份量咧就唔使多、嗯，你玫瑰花啊四五粒，杞子又係四五粒，啊紅棗嘅就兩三粒。咁、 嗯、 啊，焗埋一杯茶代水飲，呢個係一個對於血虛啦，對於肝失疏泄即係壓力啦。同埋一個腎氣唔夠都可以，咁、 嗯、 第二款咧就係一個健脾嘅都係、 嗯、 健脾咧，我哋最常用嘅咧可以用家庭嘅米就去炒米，即係產婦咁樣飲炒米茶。 哇！ 係啦，不過炒 圓米茶咁樣嘅， 又有啲唔同啊。 炒米茶 嗱，我哋就用翻我哋平時食飯嗰啲米度，係啦，咁啊當一次嘅大約一匙羹嘅份量先啦。咁、 嗯、 我哋屋企有陣時煲開湯都會有黨參噶嘛。 嗯 咁我哋就攞一條黨參剪開，淨係用半條夠啦、 嗯， 剪碎曬個黨參，跟住咧就將嗰一匙羹嘅米，就兩樣嘢，最多就加多一味陳皮， 嗯、 陳皮咧就三分之一片啫，好少嘅啫、 嗯， 剪咗絲佢，咁啊三樣嘢一齊咧就抌咗落去個。鍋嗰度係啦，白鍋殼殼乾佢，咁但係啦，啲米咧就唔需要炒得太過黃太過焦，炒一炒之後咧就可以拎起佢，你聞到有少少熱力承受到嗰啲米香氣，咁、 嗯、 你外嚟咧就揾個樽栽起佢又得，攤涼佢，或者你一次過炒多啲咯，咁你就畢一啲出嚟咧就泡水焗茶，咁呢個咧就係有扶正補虛，有提氣健脾。咁有令到个身体个正气嘅现象咧，就会旺啲、精神啲。 嗯，呢、這个系咪即系随时你都可以饮得噶？ 任何人随时都可以饮得， 即系未必一定要去到就系话，即系要准备做妈咪啊，或者系咩咁。如果你讲紧系健脾嘅嘢， 冇错，健脾嘅嘢随时都可以饮得，但系佢个带上嚟嘅功效，因为脾系气血生化之源， 嗯、 所以你要气血好，你吸收就要好。咁、 嗯、 你饮咗啲茶水个人咧，都会有机会开胃啲。 咁、嗯、 但系有啲人咧，佢、嗯、就就容易會上火熱氣，咁、 嗯、 啊，我哋就唔使炒啦啲材料， 嗯嗯、 就咁米、黨參同埋陳皮， 嗯、 就咁焗水，因為冇炒過嘅咧就冇咁温， 嗯、 就係咁樣焗咯。 哦，幾得意啊！嗬、 啊， 即係同樣都係呢啲咁樣嘅材料，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點樣去處理佢嘅話，亦都可以變咗佢嘅性質，所以就因應住嘅就係自己可能會有少少嘅一啲即係體質唔同嘅話咧， 就 要調理。啊， 冇錯啦， 多謝曬，唔該曬，蔡醫生。下個禮拜嘅話，我哋講 B B。B B。We'll be right back. 女仔拍拖，我面到美辉，男生都冇计冇计。今夜仲东走步闭，仍然系裤袋只有几个硬币。 动力调查失业率18.1%。高过去年12月的 16.7%， 25至59岁失业率就维持在 4.8%。 上个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7%。 南韩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全面取消公共交通工具口罩令，当局建议高危人士、有可疑症状人士以及公眾在繁忙時間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繼續佩戴口罩。另外，由下星期一起，民眾進入設於大型公共場所的開放式藥店無需佩戴口罩，仍然要戴口罩的場所只得回醫院、藥店、療養機構、殘疾人福利機構等高感染風險設施。當局亦計劃在今個月之內決定解除確診者隔離等防疫措施的時間表。另一方面，南韓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陸續重啟南韓和中國的客輪航線，最快會在今後四個月依次復航。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星期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3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59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6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5.2，升3.6；盈富基金19.68，升2.2；阿里巴巴81.85，升1.85；美团126.7，升3；南方恒生科技3.79仙4，升7仙2。友邦保險79.6，跌1.15；港交所332.4，升11.2；百度集團135.1，升6.1；建設銀行5元，升8仙；恒生中國企業66元，升9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54，瑞士法郎8.596，澳元5.257，加元5.741，新西蘭元4.89。欧元8.4409，每百日元兑港元5.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0点，升58点。港金报178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64美元，卖出190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木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军器厂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多，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的慢线封了，影响到现在西九龙走廊去美孚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对出。 咁较早前九龙湾嘅宏照道有紧急工程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喺新界沙头角公路嘅石涌坳段咧，由于有路陷，沙头角公路近住沙头角检查站对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魏俊山。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由细细个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街市。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香港的街市呢？就是因为周围的人都会赞你是靓仔靓女，所以是十分之开心的。但是我最喜欢当然是香港人的人情味和很温暖的笑容啦。你想和我一起开心大笑，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哥、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想说基本法， 一年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张瑞琪。我影低民航处总部，全靠一班专业的人员，香港才可以维持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的地位。 为什么香港一处弹丸之地可以成为国际航空枢纽呢？背后其实和基本法息息相关。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江健三郎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奖的日本作家。当年评委会的评语就是， 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将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主持冯杰、郑正恒， 请来 DI 一级讲师曾卓贤同你回顾呢一位三月初离世的日本文学巨匠。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免。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在5月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听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来咧！ 哎呀，找钱啦！呀， 搞事 啊，搞事，搞事！ 丰收开门嘅， 乐年啦，系啊！ 孝家见人调啊， 冇错， 孝家见人调， 系攞命计啊！ 好挂住你， 冇错，好挂住你哋啊！攞命计，攞命计，点解啊？攞命计， 攞命计，攞命计， 错系点解啊？攞命计， 攞命计 系啦，就系点解啊？所以我问你，攞命计系攞命计嘅，我真系其实点解点解？ 咁啊，记得啦，记得啦， 冇得解，冇得解， 冇得解，冇得解。好啦，嗱，其实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就系客家婆来了咧，哇，呢一样嘢紧要啦。我觉得咧，当你年纪越嚟越大嘅话咧，好可能就会越嚟越少啦。 哦， 系啦。冇错，鬼醒啊！你今日食咗乜嘢？ 系咩啊？ 系嘛？啊，即系食咗米汤啊！ 攞命计， 攞命计，叫做咩？银相木鸡见啦，阿爸啲过口见优啊，呀排下， 口见优啊， 靓仔， 靓仔啊， 要靓仔， 有有腰型啊， 系喎， 有内有外啊！ 我突然间发现一样嘢， 咩啊？ 你有酒粒噶？ 系啊， 你 系喎。 但系佢好似单粒喎， 嚟喎，钱食呢边冇， 单粒啫，单粒啫，系啊， 鸳鸯锅， 鸳鸯锅， 单粒， 哎呀，呢边麻辣嘅，左边清汤，哎哟， 乜嘢啊？ 你系咪收咗啊？ 我唔知啊， 所以你个酒店出翻，你唔好翻 我 啊， 我唔 之前冇噶， 嗯。 佢系减咗少少啦， 系 啊，哎呀，抵死啊，又靓仔又白 B 过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嘅就系头发的事。嗱，其实咧，我逢星期五嘅话，我哋会有 车路的事。 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头发的事。 好， 头发咧好得意噶，好多时候咧，你会揾嘅就系嗰个叫非发佬，又或者叫做发型师，咁啊有分别嘅。咁啊，佢剪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你都同佢沟通一下。 冇错， 以前嘅剪头发嘅方法咧，你有冇试过咧？可能会攞张近藤真言 有 啊有试过， 我要剪佢嗰个样， 系啊， 但系先生你唔够头发，你唔够头发，通常咁答，你唔够头发。 唔系啊，你嗰阵时候应该系细个噶嘛 ，March 六， 点 解唔够啫？八十年代头咯。 妈系啊，嗰阵时候 因 为点 解咧？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读书咧，校长啊，老师 系 唔俾你留长，咁你点剪得 March 六啫？ 系喎，我哋全部任你剪， 我哋嗰边唔得噶。我最记得有一次， 你哋系咪同一间学校嘅？ 唔系， 不如搞清楚。 香港 你系咪？哦，你 系 九龙嘅夜校， 系啊，夜校部， 天台夜校， 所以夜校先做。 喂，我哋嗰时真系有夜校噶，我哋 外有知啊。你应该系啦， 嗰次头发 你仲应该系。深夜校添， 英雄莫问出处。 凌晨校嗰时佢讲嘅啲滴水，呢滴水咧呢一集咧 系 唔知唔可以过耳仔定唔知咩？佢度噶， 滴水一定过耳仔啦。 滴水都咁咪流嚟做咩？ 要上翻啲啊！ 嗰条唔系叫滴水咯噶咯。 系啊， 如果你唔过耳仔， 小滴水。 系啊，嗰啲好紧要噶，尤其是系你诶嗰啲诶粤剧咧，咪好长。 好 长 啊！ 啲发咁样就 变 成块面瘦晒。 系啊， 系啦，嗱咁其实讲。你或者系头发咧，以前嘅发型咧有好多兴过嘅唔同嘅咧，有 March Look 啦。我嗰阵时候咧又有电过就 系 松田圣子啦， 就 落林头啦， 林头啦， 有好多未必。 仲有就系郭富城嗰个头啦，好多人都剪啦。郭富城嗰个咧，成个有个盖 咁 样嘅咧，系啊。 但系你讲呢啲都算新啊！嗰时我妈咪电我系一个表嘅牌子嚟噶，好似嗰个 O 字嗰个咁样噶。 嗰个其实系叫清汤挂面，但系。佢个底嗰度咧就向左右两边弯， 就好似嗰只标个 logo 咁。 系啦，林凤嗰阵时候系成日都会有呢一个嘅，就系拗咩头咧？咁跟住咧，佢就会系啊，亦都有人形容一啲脚嘅。有啲女仔啲脚比较分得开少少嘅，就叫做拗咩脚啦。 系 啦，咁样咯，佢就会整个发箍喺度嘅。系啦，如果唔知我哋讲紧乜嘢嘅朋友嘅话，就可以留意下老香港。 冇错啦，1984年第一版嗰本。 50年代最流行发型， 伊士曼彩色嘅，系啊，呢啲嘢你唔明噶啦， 冇错冇错。 咁啊，你话发型咧，咁啊，你哋自己咧会中意剪啲乜嘢嘅头发噶？除咗你话学校有规定啦，到你真系可以自己决定要剪啲乜嘢头嘅时候咧，有冇试过有啲好突破噶？ 有，我 form three 嗰年第一次可以自己去发型屋。我走去剪头发， 先至可以发型屋啊！咁惨，之前 方菲之前咧， 系啊， 阿妈同你剪啊， 唔系应该系嗰啲上海 仔 发嗰啲， 系啊，我都系啊， 系啊，咁一去到发型屋，个成个感觉唔同噶啦嘛，我可以叫 高档啲噶， 二号去剪头发， 发型屋都有分咧，有啲咧系嗰啲中式啲嘅， 诶，就系冇错， 仲有柠檬洗诶过头嘅嗰啲 草酸， 草酸洗， 佢问你草唔草酸，系啦，护发嚟噶嘛， 但后来再高档啲唔会问嘅， 同埋以前嘅洗。头系坐喺度洗嘅， 你都经历过 干洗嘅，冇错。 你试过有冇佢攞个蓝色嘅圆 形圆 形 嗰啲？ 有，佢 会 问你个头痕唔痕？如果嘅话，佢会出动嗰个嘅。 但系嗰个刮完之后留一条血痕嘅， 系咁你觉得舒服晒？ 我第一次噶， 第一次剪，你知唔知我分咩界啊？ 分中间界 系啦，我分中间界。 点解嘅？系咪因为咩原因？ 嗰时好兴啊，中间界。 唔系我边 个系中间界啊？ 我从来冇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啦，总之我就分中间界，两边咁样样。 整蛊你系嘛？ 个佬全就系咁咯。 你嗰分中间界长唔长噶个头？ 啊，啲头发长唔长噶？ 唔系好长，哦、但我啲头发长极都冇用，因为我啲头发好薄。 你中间嘅你真系要好小心。我觉得而家有时有啲男仔咧，都而家几好啊，系咪？男女都得，女仔又变到剪到好短又得，男仔留到好长又得。佢分咗中间界之后咧，就会变呢一个嘅，就系阿富汗猎犬。 我知唔知？两边都冇针差，我知。 你真的要好小心， 我知道 由人变狗，由人变狗。 其实我知道其实唔系咩发型，唔系个个都啱嘅，要真系趁自己个碌。 咁小张张咧，细个时候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成日想剪呢个发型，但系成日都剪唔到。我谂同个发质有关，但我唔记得来自边个明星啦，系好 spiky 嘅，即系好一支支。即系 箭珠 咁咧、嗯，你都好似剪过噶， 我有剪过， 要用啲泥啊，定好硬嗰啲咧， 系要用 K 乜乜讲佢嗰个硬 gel， 系咪啊？ 硬 gel， 我成日觉得哇，好型啊，嗰啲箭珠咁样，系 啊， 啊， 一支支咁样、 啊。 但系 我 有一期好兴， 我哋有个同事咪依家仲剪， 你知唔知 道？阿胡生，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胡同学，系啊， 系啊， 胡同学咪系咯， 哦， 你去睇下 佢，佢几好睇。 我嗰时咧就问啲发型师啦，我话。诶，系咪剪短啲就得噶啦？咁佢话唔得噶，我唔信。嗱，我帮你剪短啲啦，跟住剪短啲，嗱，企唔起身，再剪呢啲，嗱、啊，企唔起身， 企唔起身。 你真系试过噶？ 我想剪剪唔到啊，即 系 冇我。 唔系佢要 gel 先至企得起身噶，小张张。 佢唔系佢，首先系 gel 都要嘅，但系佢你个发质太软啦。 系啊，佢要我嗰啲都系 冧， 要冧， 系 啊， 冧 啊，系 啊， 咁咯。佢话企唔到，所以我到而家都未试过，即系一个好我心目中嗰啲 spiky。 唔系你试下，即系倒转个头啦。 全 咁样出街， 全日倒住个头， 用只手行路。 各位唔好意思啊，因为我整咗新发型， 真系我费事做。好啦，谂住头发的事。 咁你咧，你有冇咩突破？ 我试过噶，我嗰时候最突破嘅发型啊，嗰时候应该系同紧阿小张张做节目嘅。咁嗰阵时候咧就剪咗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短嘅头。咁跟住就係、是、 係咪去到青头㗎喇？ 青头㗎喇、哦、接近青头㗎喇。 你仲 話莫文蔚咪 歌星使咪跟咗你嘛。 冇错。跟住有一次就有某个歌星嗰度我讲佢呢个头好靓。咁问咗我边度。冇错佢亦都剪咗一个咁 好靓 呀 都好靓呀。 喺当时嚟讲我觉得係好突破㗎。因为好少女仔係会剪到咁光。 外国有个 Chanel Corner 就係剪呢个头啦。 冇 错。 佢嗰个就仲夸张佢係剃咗个头。係啦佢直到係接近光头。 佢差唔多接近光啦。 係啦佢生翻出嚟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啦。呢啲有個唔同嘅， 呢啲髮型要頭圓先得。 同埋個頭 型 要 靚， 個頭 要 好貼，係 啦， 係頭髮係要向前生，同埋你要好貼咧先至靚嘅。若果唔係嘅話咧， 咪得咯。 冇錯， 係啊。 佢哋話有一啲咧，我哋嘅即係中國人嘅話，其實係剪唔到嘅嚇。同埋佢就你有時候啲尾尾咧，我哋係點樣剪嘅話都剪唔到嘅，因為嗰、那個個轉喺邊度，又或者佢點樣生，你啲頭髮嘅硬度同埋柔軟度嘅話都有呢個分別嘅，係 啊。 咁但當然啦，而家就即係年紀開始大咗啦，咁啊對於頭髮嘅打理啊，或者係護理方面嘅話咧，又有另外嘅一啲追求啦。 冇、錯， 就希望佢唔好甩頭髮，同埋唔好白頭髮。 啊，白頭髮我中意喎， 唔係白頭髮咧要白得好睇啊，好靚。 我知啊， 因為咧嗱，你見到譬如嗰個女明星啊， 周星馳好睇啊， 夏文 靜 係 咪？周星馳好咩？阿 叶童 ，sorry， 叶童，叶童，叶童， 叶童， 即系要白晒先好睇。 系 啊， 你我咧好似斑秃咁样，你知唔知啊？一笪笪白咧，系嗰啲最唔好睇。 系咩？ 系啊， 我就系觉得我未能够可以接受到嘅就系有啲白头发。我因为我想谂下，系咪啊？感觉上我会觉得好攰 啊 个样，系啊，所以我都唔系好敢咯。你中意白头发嘅原因系？ 我觉得型啲啊， 你唔染白佢。 其实咧，你 有啲茶白鞋嗰啲朋友， 你都系想一声啫。我等你等阵，而家你满足到个啦。 有啊， 你今朝嚟咗几次？ 我知 啊，你又要问我 系啊？你今朝又啦啊？ 我都系为咗你身体着想。 唔系，我觉得白头发衬咩咧？衬后生嗰啲。因为佢样后生，但系白头发咁先有嗰种得意嘅， 就型啦， 系啦。但如果你个样已经系巢晒又白头发咧，就我觉得麻麻地咯。我个人觉得啫啊， 系啊，但 系 有啲人 都好 靓 嘅， 有 啲 人 有 啲都靓嘅，白得嚟嘅真系要睇。 阿星爷嗰啲都几好睇嘅， 系啊，佢嗰啲真系好犀利嘅。我觉得我可能就系好高超嘅 technician 嘅话，你都做唔到呢只 highlight 嘅。 系啊， 系啊， 你谂下佢真系我一半一半嘅，一半白一半黑。 系咪好似有层次咁样？嗰啲、就为之靓啦。好啦，讲咗咁多有关于即系头发嘅嘢嘅话，咁今日咧我哋嘅头发的事客家婆来了就同大家讲下咯噃。其实头发有好多种唔同嘅状态嘅，系咪？好多女仔好中意留嘅系 长头发、 长条发、 长啊、 长条发， 系啦，就系长条发啦。咁啊，长头发之外嘅话咧，又有会觉得嘅就系话，女仔剪咗呢一个嘅话咧，就会 sharp 醒啲同埋型啲嘅，就系剪乜嘢？又或者失恋嘅时候好中意 剪短 当条发， 当条发 就系长条发。 系啊，每次失恋都要剪 嘅，系咩？唔系 系噶， 佢只系变一个发型啫，未必短嘅系嘛？ 唔系啊，将所有嘅发都剪晒， 冇错。我觉得系真系有用，因为我都试过， 我都试过。 唔提啦，第三个就话有啲人会， 佢未试过 咩啊？ 因为佢冇佢冇试过失恋。好，第四 佢嗰啲铺铺玩玩下啫，我哋都好认真。 我听到你讲咩嘅， 知唔知啊？ 咩啊？ 广播到浪子， 唔系情场鬼见愁叻啲， 情场鬼见愁系 我哋嗰啲虚名嚟嘅啫。你广播到浪子， 我系互相吹嘘。你继续。 第三个就系有啲人咧觉得好麻烦嘅，就系好似李志刚咁样，佢话佢系天生系啦，都轻就系、是、要点样讲咧？就系捋条发， 捋啊， 系啦。 乱 讲唔到咧， 系啊，真系乱 头发， 乱 或者叫系啦，乱条发冇错，乱嘅系乱嘅头发吓。另外仲有就系乱嘅头发之外嘅话咧，佢又会好中意咧将佢烫翻直佢嘅，咁呢个就系直发啦，系切条发， 切 切。 呢个就系直头发啦，好得意嘅。天生挛嘅人又会好中意咧，搞翻直佢嘅， 啊、 直嗰啲又会觉得好塌，希望可以电挛嘅、 啊。电直咧，我觉得有时咧，对于某啲人嚟讲都几好睇噶。电直即系嗰啲叫做 烫发， 系负离子系啦。负离子电咧，有啲人电出嚟系几靓噶。 系嘅， 但唔好薄头发嗰啲。 但系块板。 如果你本身冇乜头发，啊、再电直头发咧，就好似、 啊、好似个系啊精子啊嘛。我明你讲乜。我今日同你第一时间， 你讲形容得好，真系精子咁嘅样噶， 系啊，好恐怖啊， 贴住晒咁， 系啊，仲要系长嗰啲咧，我一反过嚟吹头嘅时候， 但系我见嗰啲精子唔系咁嘅， 我知， 你嗰啲系点？ 你嗰啲有条尾噶嘛， 系啊， 嗰啲唔好提啦， 浸死晒啦， 我哋今日唔系讲头发，好啦，跟住我哋要讲嘅，跟住呢个仲系最惊嘅就系上咗年纪之后嘅乜嘢啊？ 甩头发， 落条发， 落 系啦，落条发， 哎呀， 嗱，你唔好以为。头发好容易啊， 攞 条发，攞条发就系挛头发， 攞条发 系啦，头先系切发就系直发，跟住而家系攞条发，系啊，啊阿彭阿尖咧后唔开心，因为我攞头咗条发，佢就 系 话我呢排好唔开心，因为我甩好多头发。另外仲有啦，就系年纪开始大咗，佢头发会变颜色，会变咩啊？ 白发、 白 条、 白发。拍條髮係啦，都得嘅嚇。咁當然，如果白咗頭髮嘅話，我哋可以將佢染翻黑嘅，就可以揾嚟做乜嘢啊？陰髮， 陰髮， 陰髮要好高音嘅， 陰髮係啦。即係染翻佢可以變翻黑頭髮啦。另外當然啦， 但染頭髮咧，我覺得係一個不歸路嚟喎。你染開咧， 染開唔可以染嘅， 好難翻轉頭。 對啊， 你有冇呢個感覺？ 仲要生出嚟嗰啲咧，同你自己染 布甸頭喺上，布甸頭上邊有一篤咁樣開始紋，你真係想兜八卦落去真係。 我好憎啲人布甸頭， 布甸頭真係一個非常之惡劣、好難接受嘅環境嚟。 好啦，咁染完发之后，有啲人会觉得自己啲头发冇乜力嘅话，我哋就开 听发， 就系电发啦。 而家第几啊？ 而家去到第八，系啦， 听发。 好啦，另外好啦，就迟少少你就会变咗咁样，系点样啊？ 秃头， 光条发， 光条 咩话？ 咩？ 光条， 光条， 光条， 光条，光条。 其实如果降晒又冇乜所谓， 系啊，我都觉得几型噶， 好多明星都系咁， 系啊， 咪咯，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有啲外国人佢哋嘅头发啲颜色系 好多噶， 剪条发， 外国人真系好啊，我觉得佢哋红又有，橙又有，可以啲橙头发嗰啲外国人， 系啊， 系啊， 剪 啊，系咪剪啊？ 剪条发， 绿色唔好睇， 系我都知， 绿色 系啊。 你话 有好多颜色啊嘛， 系啊系啊， 剪条发得唔得？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啦，话吓快快脆脆，第一个就系 短条发、 裸条发、 切条发、 裸条发、 拍条发、阴发、听发、光条、 剪条发。好，而家即刻嚟， 即刻嚟啊！ 停一停， 停一停啊！ 啦，我试下个啷啷先。 啷， 钢条哥。 吓，好嘛，钢条哥。钢条哥。叫钢条哥。好啦，第一题 ，IQ 博士你 讲。 毛虫都要乜嘢啊？ 毛虫都要听法。 听法系啱噶，小张张又一番经典嘅广告，立即变黑亦得。 钢条哥。 乜嘢波头啊？当。 音法。 音法系啱噶。 等阵，老师，我都系翻去发边个。 唔记得咗自己 唔可以改个老师要成日都系咁。 放心，佢用叶家爸 B 个，我唔会俾佢答。第三题，形容头发好似瀑布一样，爸 B 个 七条发 错 错 长条发， 长条发系啱嘅，瀑布一样系形容女仔头发系长头发嘅吓。好啦，第四题，香港作家梁羽生先生所撰写嘅武侠小说叫做乜嘢魔女传呢？ 当拍条发 好叻啊！ 系喎，佢个拍发，白发多咗个条字。 喺客家嚟讲系 OK， 第五题摆到明，摆到明系帮佢放到出面。第五题，著名 DJ 颜联 冇识得讲，光条个 嗌错名 发， 系啦冇错，因为有个谐音，啲人就会叫佢做乱毛啦，冇错。第六题，梁咏琪有一首靓歌系当。 短发 好叻啊！短发第七题，俗语话十个乜嘢九个富爸 B 个， 你我嗌钢条啊！你又嗌爸 B， 咁点啊？ 钢条个， 钢条啊， 钢条系啱嘅。好啦，做负离子即是话日当。 做负离子咧，即系呢一个 整 条 系啦，冇错啦。地中海嚟用肉系爸 B 个， 系落条发。快啲啦，甩条发， 甩条发， 同埋卷发啊，卷发同甩条发啦， 俾晒两分你，你都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后日将会讨论五间巴士公司加价嘅申请，提出加价9.5%嘅九巴话，乘客量较疫情前减少大约一成，强调加幅建议有追落后嘅因素。城巴、新巴提出日常路线或一加。两蚊，城巴机场线即系 A 同 NA 线加50%。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形容加幅好惊人，促请政府把好关。政府发言人回应话，会按既定程序审慎考虑同审批五间巴士公司嘅加价申请，致力减低对民生嘅影响，同时维持巴士公司财政稳健。如果经评估之后认为个别申请加幅过高，会建议调低加价幅度，甚或拒绝相关申请，以做好把关工作。联合医院凌晨大约3点几发现 P 座出现漏水，影响位置是 P 座的精神科一间中心、物理治疗部和职业治疗部部分范围。工程人员即时追查渗漏源头，发现附近一个水渠淤塞并出现倒灌。医院派出工程人员清理淤塞水渠，以及派人清理积水，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同详细检视各部门的设施和办公室有没有受事件影响。医院正进行水渠抢修工作，病人服务暂时未受影响，但部分受影响的范围要围封。院方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情报。世界冰球锦标赛上个月发生播国歌时候出错的事件，港队领队关婉仪说，自己和球员绝对尊重国家和维护国家尊严，对发生今次事件感到意外和遗憾，向市民和港协暨奥委会致歉。身在南非的关婉仪透过录音在商台节目表示，自己并非不想回应事件，亦都有准时交报告，但由于时间仓促，赛事紧接，所以先做好球队比赛的事。他说，在出发之前，同事已经将国歌连结传送给国际冰联和波斯尼亚冰球协会，他亦在港协提供的连结下载国歌到自己手提电话内， 计划到场时候至少可以同对方核对一次。到场之后见过对方人员，对方当时回应 OK， 但到港队胜出之前他未见到对方，行匀整个冰场都找不到其他人。驾驶考试从考生快期空缺将于今个月28号起电脑抽签方式分配。驾驶教师协会主席黎文杰说，有中介公司的电脑安装外挂程式，或者用多部电脑一同申请快期，个别市民难以抢到快期。他相信新系统以抽签分配快期，而并非先到先得，会比较公平。黎文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介公司为考生申请快期收费几百甚至几千元，由于不少人希望尽快重考以取得车牌，服务有需求，业界曾经与运输署沟通希望改善情况，又反映有中介公司向教车师傅招揽生意，令业界感到滋扰。他认为运输署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快期，可以打击中介公司抢快期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90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60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6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5.6，升4元。盈富基金19.69，升2.3。阿里巴巴81.85，升1.85。美团126.8，升4。南方恒生科技3.79仙8，升7仙6。友邦保险79.65，跌1。港交所332.6，升11.4。百度集团135.3，升6.3。建设银行5.01，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66.04，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8，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1点，升39点。港金报17,8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3美元，卖出1,90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洪家豪、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的机缺啊啊， 陈明喜、 无穷尽美好我才要走得近， 应志月细猫， 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症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戏剧人生。 哎，好靓海鱼啊，清清啊，高叔话喂喂靓姐，哇呢啲啊细卵海抵食啊，48蚊条，两条系嘛？哎，多谢多谢。等等等等，哎阿姐阿姐，东升系嘛？哦，斤两重，等等等。喂喂阿姐阿姐，哎呀你要边就系我留俾你啦，你冇新仔入去啊，骑唔到你啊，唔得啦，梗系唔得啦，好生猛，唔系啊，搞乱档啊，走走走走，喂阿姐阿姐，唔好意思啊，等一等，好快到你，好快到你，我姐你拣咗两条大嘅海嚟妈嘛，到你噶啦，我拖埋呢度得噶啦，唔好意思啊，等多阵啊， 等我嚟啦，啊呢两条泥妈系咪？系我拖啊，阿姐唔好意思，等一阵好快， 阿姨吓咩嚟啊？你点会嚟嘅？ 得啦，一阵先讲啊，等我帮你杀埋呢一轮先啦 吓。阿姐阿姐，系海虾马氏鲍鱼好，你嚟，咁你搞其他啦。 啊好啊，哥仔啊，系多谢180。喂阿姐，你呢条龙趸啊，蒸8分钟得啦吓，记得啊，水滚先至好蒸。 咦，你咁熟面口嘅？ 诶，点会啊，哥仔，你嗱，今日介绍俾你啲贵妃蚌抵食啊吓，要八只好唔好啊？ 啊，我认得你啦。你是情妃，我好喜欢你的，特别是你拍那套情妃得意呢，你做得好好的，你死那场戏呢，我和我老婆看到喊的。 喂，这么久之前的戏你都记得啊？ 梗是记得啦，那年你就是凭这套戏拿最佳女主角嘛。 好嘢喎，咁都记得。 我都唔记得你几耐冇帮老豆出鱼多帮手啊，叻女喎，仲识得汤鱼喎。 我咁系记得啦。 我教你嗰啲手法都记得喎。 系啊，我3年班啊嘛，咪已经带埋细佬出嚟帮你手咯。 有咁耐咩？ 梗系有啦，嗰一年啊，都唔知去咗边度，咁多只猫啊，咁样啊，嚟咗个鱼档，你记唔记得啊？你啊，点都唔肯俾我同细佬养啊！ 梗系啦，喂，鱼档养只猫，呢只猫日日食我啲鱼，点算先？ 咁你又唔知道佢帮你捉咗几多只老鼠呢？ 系咧，你肥咗喎，面色好咗喎，精神啊吓！冇公开咩？ 唉，冇公开，差唔多3年啦。 哦，点解嘅？咩事啊？ 冇啊，心情唔好嘛，唔够精神，唔拍咯。 拍唔拍啦？唉，好耐冇翻长洲啦，住下先啦。迟啲清明咧，同我去拜下你死鬼老母啊，知唔知啊？ 嗯。 诶，食饭先，食饭先，你冻晒啦啲餸。几多年冇翻屋企食饭啊？你啊？ 唔记得咯。哇，好嘢，最中意食嘅麻油。 梗系啦，唔中意食啊嘛。我特登今日收埋唔卖啊。头先啊，嗰个熟客阿王啊，问我有冇，冇啊，冇啊，冇啊，乜都冇啊。 好新鲜啊，多谢老豆啊。 包包包啊！娱乐大包包又有嘢包啊！大台前侍后兼影后，4年前拍完《情非得已》就销声匿迹，一直神隐。有人传佢情商收埋自己，又有人传佢有重病。原来佢秘密匿喺长洲，同一个卖鱼大叔上叔相妻啊！认真可怜啊！惨惨惨啊！ 啊喂，阿姨啊，喂，即系坐低坐低，喂，点会咁啊？搞咩啊？吓 讲咩啊？ 咩啊？出边啲人啊，同我讲啊， 话啲咩新闻话你同我阿叔喺离岛住埋，你唔系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哎呀，老豆啊，唔使理啦，啲人冇嘢写乱噏不通啫嘛。 咁其实咧又冇乜所谓嘅，你咁大个女，嗰、那个系好人定坏人？你哋俾我睇下，你带佢翻嚟，你介绍我识啊！ 喂，嗰、那个大叔。咪你咯 吓我哇啲记者咁都得嘅查下就乱噏黐线 啊！你知唔知啊？有个记者啊，见到我出鱼档帮你手汤鱼嘛，咪乱写咯。 佢哋真系乱写得好离谱啊！咁衰，应免得佢。下次咧，佢再嚟咧，我唔卖鱼俾佢，叫佢扯。 好啊，好啊，我帮你赶走佢好唔好？ 好。 唉， 哎呀，话是话你而家真系成个人变晒啊！ 系咩？我系咪变得又乖啦，又靓啦，又好得人欢喜咧？ 唉，阿姨，如果你嗰阵时好似而家咁样，几好咧，系咪？ 唉，老豆啊，我唔兜兜转转行过嗰啲咁嘅歪路，又唔识得搵翻条翻屋企嘅路嘅啫，系嘛？ 咁你依家开唔开心啊？ 梗系开心。以前啊，我每朝七点啊先收工翻屋企啊。依家咧，我每朝六点几就起身啦。你知我做咩啊？ 做 瑜伽。 哇！ 然后咧食早餐，跟住咧就出去鱼档咧帮我老豆手。嗱，晏昼有时间嘅话咧，我就行上山，山顶嗰度咧有间教堂噶。望翻落嚟咧，我觉得咧长洲真系好靓。好舒服， 日日如是。 嗯，差唔多啦。有时咧都会偷懒嘅，就唔出鱼档咯。我自己咧会走去长洲另外一边，对住个海发呆，直至到天就嚟黑啦。我就翻屋企同老豆食饭。正啊！ 喂喂喂，真系冇见你咁耐咧，肥咗，面色好多，精神咗。 系啊系。 咁会唔会做运动或者节食减肥啊？ 哎呀！好烦啊！你哋个个都话肥嘅， 咁系啊嘛。 哎呀，菲力哥，我出年啊五十啦，唔通啊仲要出嚟同嗰啲妹妹仔啊争做女人咩？我知嘅，自己要喺啲乜嘢位置咪得咯。嗱，如果呢个位置容纳唔到我嘅，咁我咪退落嚟咯。嗱，所以咧，你又叫我依家咩减肥啊、瘦身啊咁啲老啦。我宁愿啊肥啲吓，咁啊肥啲啲咁样做翻自己，演好依家最真实嘅我，你话系咪？ 喂，我系咪表示你识影先？ 阿姨啊， 嗯， 老豆一把年纪，唉，最多数埋手指都系做得个几年，冇本事噶啦吓，你仲大把世界，老豆成世喺长洲，我又唔知道你啲后生点谂嘅。你想拍戏咪拍咯，自己中意做嘅嘢梗系要做噶啦，系嘛？老豆虽然唔系好有钱，不过有呢咁嘅烂鬼屋，加埋储埋少少，够过世噶啦吓！你有机会你出去闯戏，唔使理我，你唔使担心我，知唔知啊？ 老豆啊，你讲咩啊？好似仲难明过我拍嗰啲剧嘅剧本咁样。 我唔识讲嘢啊嘛。我想讲，你唔使成日因为我年纪大翻嚟陪我，咁样系冇用噶。你唔可以困住呢个世界，阻住你发展咁上下啦。你明唔明啊？ 老豆啊，我翻嚟陪你咧，系我自己拣嘅，因为咧我拍嘢咧都拍咗差唔多几多三十年咯、 嗯。 其实我都有啲攰啦，我想休息一下，等遇到有好嘅剧本、好嘅导演、好嘅对手，咁先考虑拍唔拍咯。嗱、嗯，依家咧，我最想嘅陪下你。 诶、哎，老豆鬼使你陪咩？唔使啊， 系咩、 啊？喂喂，话是话，不过咁，老豆喺长洲有个好朋友咧，好想揾个伴、啊。嗱，你谂唔谂先？咩人嚟？知唔知啊？ 咩人先？靓唔靓仔噶？有冇钱啊？ 哇，个样啊 ，OK 噶，唔差噶。不过咧，离咗婚十几年，系仲有 东堤嗰度有几间屋， 哇！ 第日咧老豆走咗咧，咁你揸住几间屋嘅手，我唔使担心你啊嘛。 老豆，你唔好睇小你自己个女先得噶。我啊，九龙湾啊，有两个单位噶。就算我依家咧收山啊，你退休啊，又或者咧我再狠心啲啊， 咪 是但一个咧勾跛对脚嘅话都唔使愁啊。 咁如果你东堤多两间屋，咁好啊，系嘛？九龙湾游，东堤游，咁我哋一齐齐齐勾跛对脚，咪齐齐叹世界，好唔好啊？ 老头啊，对脚勾跛咗，佢又点摁摁脚咧？ 系 系咪？ 咁唔好勾啦，唔好啊，净系摁摁脚算啦。 喂，程飞大姐， 嗯， 陈导嗰套戏咧，你到底有冇兴趣接噶？ 陈导 啊， 你讲陈以凡？ 哎呀，唔系啊，陈振国嗰度一家人啊， 哎呀， 正啊， 对唔住啊， 啊， 份剧本啊，我揭咗两页啊，套戏讲咩噶？ 哎呀，影后啊，影后，大姐啊，大姐，我求下你，拜下你啦，我上次咪同你噏过咯，套戏讲个女、啊，以前个老豆唔啱，后来咧个女咧出咗去闯。做咗啲成績啊，諗住依咁還鄉啦，同老豆道歉，點知咧？ 得啦，唔好講啊嚇。咁啊，你俾多兩日我，咁、哦、我好好去攆下個劇本。 嗯、 我盡下福利啊，好嘛？仲有啊，如果個劇本咧真係掂嘅，又有陳導啊，我諗我半價都拍。 嗱，係就好啦，你講噶，飲杯，飲杯，愉快， 飲杯 ，Cheers。 阿姨啊，听朝几多点船出去啊？ 晏昼三点啊，嗱、哦，听朝咧我帮你开埋档，杀埋个早市，叹埋个靓茶，我出去啦，好唔好啊？ 好，今次拍几耐啊？ 本来咧个半月咁啊，应该搞掂噶啦。不过咧要就个发哥期啊，同埋咧要睇下英国嗰边咧啲天气点、嗯，可能咧要三个月左右嘅。喂，老豆啊，嗯、我唔喺度嗰阵时咧、嗯，你唔好搞搞震啊！ 搞咩啫？都唔知噏乜？ 唔系、啊，听讲路口茶餐厅话英姐好冧你喎、啊， 嗰、那个肥婆吓、 啊，有人话见到你哋两个眉来眼去啊，有冇？你快啲讲啊！你 乱噏廿四，哎呀，你出去之前当知咗俾死鬼老母仲好啦，你噏埋晒啲咁嘅嘢。 好啊，阿妈阿姨好惨啊，老豆成日啦，想搵英姐， 应你个头，嗱、啊，再乱噏。我掌你嘴啊！ 掌我嘴， 啊、 你舍得噶啦！ 我记得咧、 嗯， 你咁大个，我真系只系打过你一次啊！ 我记得啊，嗰年啊嘛，我静鸡鸡啊报名参加选美，哎、到咗决赛场你先知啊嘛！你好嬲啊，嗰次你唔俾我去，仲闹我啊！ 唉，过咗啦，唔好再提啦。不过嗰次咧，我打完你之后。我自己个心好唔舒服，你阿妈仲嬲，走咗去嬲埋我。唉，阿姨真系对。 得啦，得啦，得啦，唔好讲咁多啦，乜都唔使讲。 系我唔啱嘅。 哎呀，都话得咯，唔好话老豆，唔好讲呢啲嘢吓。咁啊，嗰一年嘅电影颁奖礼，我想问你好耐啊，做咩你哋唔嚟捧我场嘅？嗰年咧，我好有信心去攞最佳新人奖。 仲好讲，你阿妈攞咗两张飞噶。同隔篱嗰个咩陈师奶去睇，搞错啊！我冇份，嬲到我扎扎跳啊！ 哎呀，你话俾我知啊嘛，我俾多两张飞俾你咪得咯。 下次啦，下次啦，下次嗱，如果你上台攞奖， 嗯， 我诶真系一定好想好想去捧你场，好唔好啊？ 系噶啦吓， 嗱、 啊，应承你啊，你一定要嚟啊， 一定要嚟、 嗯， 一定嚟， 好。 各位观众，今届最佳女主角的得奖者就是佢就系凭电影《一家人》饰演孝顺女大家姐的程飞，恭喜飞姐！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的支持，《一家人》呢一部电影是我从影以来最喜欢和最满意的作品。这一部电影 令我再反思，做人仔女应该系要点样孝顺父母之外，仲要点样同家人相处。喺电影里面，饰演我爸爸嘅威爷话俾我知，点样要做好一个儿女嘅角色。可惜喺现实世界，我始终演唔好女儿呢一个角色。老豆，你依家系天家，要睇实我，请你原谅我嘅不孝，我冇机会请你嚟到红馆见证你个女我阿姨上台领奖，令到你带住遗憾离开。老豆，再见。 像雕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我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你从前不说清楚。曾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该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你从前不说清楚。 今日故事马小强先生编剧， 演出梁大章先生、李小蕊女士，仲有 柯小屯， 正柯咁， 柯小屯呢个正， 睇到十点再见。 你哋第二台有个特别嘅报告，由于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 九十五点三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短暂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吓。由于发射站有例行嘅检修工程，一阵间一点至两点期间 ，FM 九十五点三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短暂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稍后交俾你，美联康康李志刚，室外气温比较暖嘅23度。 好啦，听日约定大家先再。再见面啦！哇，啲时间 咁唔得意嘅，发声， 礼拜四， 我要得意啲。 哎呀，呢个咧礼拜四啦，哎呀，好快有一个礼拜咯，保重啊！我要 变 康康啊！